Hello，喂，Hi，今日够时间，不过咧就好顺利，我唔知点解，所有嘅嗰啲 app 啊，嗰啲成，同埋应该咧，我哋已经试咗好多次咧，就应该系冇 delay 嘅个口型嗰啲。不过咧，行到一半又可能又 delay 翻都唔定嘅。好啦，照旧啦。不过今晚都睇嚟好冷淡啊，对啲时事，各位都，我都系。声音画面有冇声？我睇唔到个表添。喂，one two，喂，OK 有。 Hootland, hi, welcome to Live Chat. 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and abide by our community guidelines. Learn more. Feng Huang. Tam Wait, Zhong hello. Ni Ho Dai Ga Ho. El Nemi. Hi. Zhong Yu Tai Do Life. Chi Chi Do Zhou M Do. Chi Mono. Hello. Hello. Alan Chum. Hi, Tam Zhong. Ho Nai Mo Kin. J.P. Galilea. Hi, Bo. 上个礼拜咧，即系又系正如我所讲啦，九取毒药啦，就系讲下音乐啊各样啦。咁咧，即系其实好得意有个现象咧，就系、是、就算讲音乐啦，同埋得两位数字嘅人喺 live 咧，两位数字都系唔够九十一百都唔到，即系好似系六十几七十嘅啫。咁咧，但系咧就都系有班。支持者撑住场咧，都难得嘅。即系条数就系好离谱噶啦，一讲音乐嘢咧，即系唔讲是非，唔闹人咁样，就一定系咁噶啦。咁但系冇所谓啦。咁唔通因为咁样，我就走去专登为咗你而闹人咩？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成续到今个礼拜咧，都系我谂有啲人系惊咗，惊我继续讲音乐咧，唔知会唔会？咁咧音乐嘅又唔会成日讲嘅，因为事实上。即系都唔系发生好多嘢，音乐圈里面咁啊。上次讲book 演唱会场地就有个即系爆响啊，话有个人咧就成日 book 晒场，即系打羽毛球、打乒乓波，同埋去做 gym，同埋足球场、泳池都有呢啲咁嘅现象嘅，都系成日有人生人百死地咧，就 book 晒场咧，就令到一啲唔系成日 book 嘅人冇得 book 啦，同埋一啲行外人冇得 book 啦咁样。咁我相信咧，起一个咁嘅以前嘅市政局球场啦，以前叫市政局嘅，嗰场地我相信佢都唔希望有咁嘅一日嘅。咁但系咧 book 晒啲泳池咧，俾啲泳会 block 晒一半咧，已经系经常发生嘅事嚟嘅。咁嗰阵时咧，啲人都系 block 咗一半嘅泳池啫，咁仲有一半可以俾其他人玩噶嘛。咁但系咧，演唱会唔可以两份用噶嘛。咁所以即系上次自从爆嗰、那个呢单。丑事出嚟咧，即系呢啲叫咩啊？丑闻出嚟咧，咁有位热心嘅网友咧就问我系咪边个系咪边个？咁其实呢单嘢咧，我都系转述自 book 场嗰个朋友嘅，我就唔知边个嚟嘅。咁于是乎佢讲俾我听话系搞温碧霞嗰场 show 咁样，咁唯一就系嗰个人佢又搵到嗰人嘅 Facebook 搵到张相，就问系咪嗰个。咁其实我都答唔到你系咪嘅，所以我冇答佢。咁咧即系总之有回咁嘅事，如果即系有朋友相关，即系又有能力可以反映到俾呢个康文署听嘅，有人嘅本事嘅，例如嗰啲区议员啊、立法会议员啊咁样，咁啊真系要做下嘢啦，大佬，甚至放蛇拍翻条片都唔定啦。即系如果得闲嘅话，即系如果想 book 场 book 到几时咁样，即系呢啲真系要有啲有心人或者有啲专系靠呢啲。社会嘢去生活嘅朋友，譬如传媒啊咁样，先可以专登走去 做到呢样嘢咯。咁我有义务提出嚟，但我冇义务走去查噶。喂，大佬，你嗰个今日睇真啲咩？即系我真系唔得闲噶嘛，大佬。咁所以嗰位朋友就处处逼人咁样，哇！如果你唔答我咧，又话我要双方面求证咁啊，真系求之不得啦。即系你咁鬼扯。咁但係你雙方面求證，即係喺我哋留咗言之後，我等緊佢求證咗之後係咪嗰個人喎，咁但係佢又冇覆我，咁啊好靠呢啲朋友撐住啦。因為我喺呢度提出30样嘢嘅話，我做到3样已經超晒標㗎啦。其實即係你唔好指意我喺度提出完之後，我樣嘢都好有心有力走去跟進啦。咁如果唔係我自己搞掂咪得囉，使乜開咁咪同大家講一啲社會嘅問題啫，係咪先。咁所以咪就係咁囉，即係嗰位朋友我真係唔知點樣同佢溝通嘅，其實就咁唯有喺呢度呢，佢聽返 archive 嘅時候佢就可以跟進下啦。因為我叫佢聽 live 佢又話唔得人聽咁樣，冇辦法㗎、啊、大佬。喂，咁啊見到阿俊入咗嚟呗。 恒宏，我葵涌呢邊好大雨。 係喎、 啊。Foxmark, 探長好。 喂 ,Hello, Fox。 又一个礼拜， 系啊，真系好快、啊。 探长 ，Chunk of Nut Cup Round。 Hello， 探长好 ，Honest Luca 64。 系。 探长好 ，Chunk of Nut Cup Round。罗罗精神吗？ 你听到佢把声，佢都唔差到系边个啊？嗱嗱，佢聋咗啊，可惜。我俾低啲你睇下先。嗱嗱，嗱嗱，佢只眼好鬼醒目嘅喎，嗱嗱，唔舒服啊。佢好精神嘅，而家好多嘢讲添啊，仲应该冇咁快死嘅，应该起码佢都廿岁啊，我觉得佢。哇！不过早排惨啦，又成日有好多鼻涕啊，又唔食唔落嘢啊，瘦晒啊。咁而家咧最闭翳就系到我另外一只猫嘅鼻鼻出咗事啦。咁佢又系啲流感嗰类啦，又系成日打乞嗤啦，个鼻吸唔到气，擘大个口啦。最惨就系食唔落嘢啦，咁啊。而家鼻鼻虽然好打得，但系佢仲轻过 Nana 啦，已经阴公。大家唔使问我边个系鼻鼻啊，佢啊唔肯上镜嘅，点都唔得噶。咁啊睇相咯，有 post 相嘅男士都。 Chunk of Nut Cup Round， 平低 D 想见下落啦 ，Striven M A C A U， 喂 ，Hello， 探 长好 ，Henry Kim， 探长 好， Henry, Hello. 喂 ，Henry 系咪 Facebook？ 呢、这个 Instagram 系咪好似你 follow 咗我嘅？好似系 Henry。咦？呢位奇怪啦 ，Conkey Lee 系探爷。 Conkey Lee 啊，我咪识你嘅咧，你叫探爷咧，我都知系边一啲朋友会叫我探爷啦，系咪阿神爷嗰啲 friend 咧？我估，喂，咁咧就同阿俊咧就讲翻少通识先，咁咧就其实无论 camera 啊同埋 follow spot 咧，pan 系应该系形容打横嗰个动作嚟嘅，即系打横 pan 左 pan 右。咁高低又唔係聽嘅，高低係挑嘅，咁所以呢就希望你學咗呢個冷知識啦，都唔係呢啲，其實係即係問題我唔係懶叻咁樣點你，問題就有時你去 search 一啲字眼嘅時候呢，你可能 search 幾個 search 唔到，可能用錯字，即係譬如你搵啲嘢呀，搵 YouTube 呀咁樣時，咁所以呢嗰、那個係 tilt up 同 tilt down， 咁即係正如啲人成日話炒底低炒咁样，但系唔知点解啲人又讲高炒嘅，因为喺底下先可以炒噶嘛，你炒嘢可以喺上面炒咁样，个字咁样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发觉而家好多人咧用一啲广东嘅 term 咧，都系即系冇一个好中央嘅一个资源中心咧，就令到我哋有时唔好话中文，唔好话广东话，因为香港话咧。就係成日都會中英夾雜嘅，咁有好多大陸人睇唔過眼，就話你洋奴咁樣，咁係又點一吹啊？咁我日日都係咁樣用噶啦，咁我接觸嗰樣嘢本身係英文先噶嘛，唔係咩嘢中國都有發明噶嘛，中國只係會抄嘅啫嘛，咁我點樣可以能夠用翻一啲任何嘅外來嘅新事物啊？我都係用中文啫，根本。 中文都未有譯名我就已經識了，咁我點樣可以跟你陪你癲夾硬整個中文啫？咁所以呢香港話就係咁㗎啦，就仲有別於廣東話嘅。咁所以呢即係挑 down 挑 up 同埋pan 左 pan 右咁樣，即係 pan 上 pan 落，咪挑上挑落咁樣，係咁樣用嘅。咁另外呢就我想講下近來我聽到有啲即係我無意識地聽網台聽到有啲主持人呢又係用錯廣東話嘅，係錯得好離譜添嘅。咁就係話有冇人聽過話炒車炒到風冚咁樣呢？即係風冚呢個字有冇人知點解呀？俾一分鐘大家回應呀。即係炒車炒到風冚，咁仲有咩可以用到風冚呢？咁樣大家俾少少例句嚟聽下。因為我發覺有時香港話呢好得意嘅，因為廣東話都冇嘅好多字。咁點解風冚又會出現呢個呢？咁仲有另外一個呢就係十八個蛙佬咁樣嗰啲呢，即係講汽車嗰啲 term 呢，唔知幾多蛙佬咁樣，個蛙佬係咩字嚟嘅呢？有冇人知？咁大家玩下遊戲啦。咁呢我就想攞啲零食過嚟先。喂，我想食啲嘢喎。有冇人知咩叫做蛙佬？有人识啦，系花风啊。咁会咩人会讲蛙佬呢？你估？我諗系日本人嗰啲话会唔会呢？因为日本话成日将英文嗰个尾音呢就变加到响音㗎嘛。係啦，花就系蛙佬啦。咁风冚系点解？知唔知？有冇人知？ Henry Kim， 我有 follow 你哋 ，Mark 135 ，Hi 老氹 ，Hello，Fox Mark 抢买 ，Mark 135 ，Value 话老，恒黄话老等于 Golf， 恒黄风琴即系中秋个 D 指灯笼咁， 系，咦你比较接近啲，咁但系你仲听过人哋点样形容一样嘢，程度去到风琴咁样，有冇听过？ 日行风琴好似系形容瘫咗， 瘫咗，我未听过。 恒黄话老做水喉或者机械工程就有， 即系嗰个花火系啦，冇错。喂，咁仲未有人答到啊？咁我食少嘢先。唔知点解咧，破铜咧个人好鬼中意食嘢。我上个礼拜日啊，行山行咗，即係有个iPhone 有个 healthcare 嗰个 app 呢，就显示我行咗20000多步啊。我行咗20000多步之后返去 check 下啲血酮呢，嘩升到 1.7 喎，几开心啊。1.4 定 1.7 啊，即係总之点啊 ,1.4 喎，即係我自从 check 就血酮以嚟最高血酮㗎啦，咁所即係证明好入到酮㗎啦。咁但係呢一出咗街食嘢呢，我完全係戒到口嗰啲人嚟嘅。咁但係你即係会戒唔到人哋落啲芡啊，或者个汁啊，或者个炸鸡皮嗰啲粉啊咁样。即係我唔会即係屙过到咬返啲皮出嚟，有时真係好难咬返出嚟㗎嘛。咁譬如有时啲炸鱼呢，尤其是嗰啲英国炸鱼嗰啲 style 呢，成嚿粉同埋个肉系分离嘅，咁嗰啲我通常我都唔食个皮嘅。咁但系嗰啲高级嘅炸猪扒啊、炸鸡啊咁嗰啲炸，即系黐得好实嗰啲，完全系整唔到出嚟。咁就系食咗少少嗰啲嘢。咁我前晚去度咧，去度血酮咧，已经剩翻 0.4 咋。咁所以即系大家自己知道自己事咧，一破咗酮咧，又成日想食嘢嘅，真系大镬。 Jackie Cool 手风琴 Marge 135风琴好快好劲， 更慌。风琴系个样嘢，接到好似中秋紫灯笼咁，包大镬气佛。J J Lens， 我而家入嚟啦。 喂 ，Hello。 Simono， 话留多数都系汽车修理佬讲。 系卖车都系咁讲噶，即系系咁卖药咁样，话自己架车几劲咁样嗰啲，都唔知几十百瓦佬咁呢样嗰样好劲咁样。咁呢啲其实我读中一二嗰阵时咧，好鬼中意。学车嗰啲嘢嘅，即系突然间中意咗车啊！嗰阵时， 更慌。早两日睇新闻话有女仔生动，下面块嘢变得好臭。说声慌，嗨探长好，大家好。 你有冇听过？ 下 面块 嘢。 喂 ，hello， 说声慌，你好。 边个嚟噶？ 康康啊，康康对啲味道好敏感噶。又话嗰啲葵广啲少女嗰阵香味，但我就闻到闻到臭味。我谂康康系老嘢嚟嘅，因为佢识咁多呢啲嘢咁嘅。喂，咁咧就开股啦。咁啊，其实康康啊比较接近嘅嗱，同埋啊有位啊 Moda 阿 Moda 风琴真系好快好劲咁解。咁啊系咯，阿 Yan 康咩风琴好似系形容癫咗。嗱，风琴咧，我啊中一已经识呢个字噶啦。咁咧就系一啲车房佬咧，就成日收到啲 order 翻嚟咧，个车炒完车咧就接到好似灯笼咁啊，即系好似风琴啊，其实系即系风琴，即系嗰个叫 bellow 系嘛，即系嗰啲风琴嘅相机啦，即系灯笼啦，上手风琴啦，嗰啲一接接嗰啲啊叫风琴。咁啊炒到风琴咧。意思就係話炒車炒到架車扁曬，咁於是乎呢就以我傳我同埋人雲亦雲呢，就好多人都以為好勁就代表風琴咁樣啦，以為好癲就係風琴咁啦，咁所以呢我好夠膽講呢嗰啲人係全部錯嘅，咁唔希望呢啲風氣呢繼續延續嘅，因為呢即係呢個冇文化嘅地方呢先至會以我傳我成為一啲錯咗又習非成事嘅情況啦，假如100年後呢或者50年後個個都係咁講呢，我就唔會有意見嘅，因為呢叫約定俗成㗎嘛。咁但係有典有故嘅時候，你又去忽略咗就夾硬繼續講，人講你又講，你講講即係最緊要，即係你復述嘅時候呢，你要知道點解囉，盡量即係過咗50年就冇得知啦。咁但係呢啲我諗都係幾十年二三十年前人都知点解，但系而家竟然系变咗好劲啊，同埋好癫咁解，咁啊一定系错嘅咁咯。因为冇解冇得解噶，咩好劲？点解叫风琴啫？系咪先？冇得解噶嘛。咁但系你逢亲讲一样嘢形容词，你都知道点解先得噶。如果唔系，咪变咗纯数咯。即系我见解啫，呢、這个。即系你话 old school 都咁话。咁啊，仲有啊。JJ Lens 咧，喂，上次你 send 咗上嚟超靓啦，真系犀犀利到真系坚啊！喂，咁我咧上次未同大家讲，我话将会去英国嘅，咁但系嗰个行程取消咗啦，因为有啲家庭嘅问题啦。咁但系咧，我20几号咧就会去 Melbourne， 咁咧就去一个礼拜啊十日啊。咁唔知道有冇当地嘅网友？如果有嘅话呢就可能可以见到面喎，真係。因为 Melbourne 嘅地方呢我真係主要探朋友嘅。咁呢就唔係话啲咩好特别嘅行程，同埋唔係去做嘢嘅。咁呢我亦都带行晒啲 video 去諗住拍啲嘢返嚟啦，即係盡量好似嗰陣时去京都咁样拍啲嘢返嚟，大家有得睇，自己有个回忆纪念咁样。咁我都係试新机啦，即係唔係新机啦，其实讲出嚟都沉啊。即係我有部好劲嘅有好平嘅Blackmagic 嘅 4K Pocket Cam 呢，係 Cinema Cam 嚟㗎，勁嘢嚟㗎，但係呢買返嚟未發過市呀，死未。今年嗰個 job 呢真係好曳，咁當然有啲渣啲嘅 job 就唔會用嗰部機啦，咁樣。咁所以去到澳洲呢啲風景應該好靚嘅，其實我最想拍呢就係拍 Milky Way， 因為當地嗰個朋友話俾我聽呢，我入黑嘅時候啲星呀多到呢，即係一向住喺香港，就算住喺新界嘅朋友都见唔到澳洲咁空旷咁冇光害嘅地方。咁所以呢我諗住试下用 M43 嘅 sensor 去拍 Milky Way， 睇下拍唔拍到，因为呢 好多龙友咧都话唔得嘅，一定要 full frame 嘅咁样。咁我挑战下呢个难度先。 model 135 value 冇18，依家多数行16 value。 Okay. 粉红男人生动会唔会变臭 ？J J J lens 过奖啦。Steven M A C A U 前几日 Facebook 睇到篇文，题目系生同女王教人咖啡观唱排毒止癌，为何你不应相信？嘅文章 我睇咗啦，我唔知点解咧，即系。好多网友或者实体嘅朋友呢都好关心女王嘅，我相信就特别关心我，即係你关心女王应该你 send 俾女王㗎嘛，係咪？但係就唔知点解呢，我收到近乎有十个通知就话俾我听出咗呢个文，咁我想问下究竟关我咩事呢？佢咖啡灌肠，我又冇俾佢灌过，我又冇灌过佢，咁啊兼夹呢就唔知点解咁鬼白嘅，真係。咁呢同埋如果你觉得我同佢好熟嘅话，咁我有冇可能你未 send 嚟之前我未睇过呢？咁样。咁当然第一个 send 嚟俾我睇过之前我真係冇睇过嘅。咁大家睇完之后啊，你可以发表下你嘅心声啊，你有冇俾个钱去灌过啊，会唔会觉得太贵啊，会唔会觉得佢全身呃人啊，又或者会唔会觉得啊收几千人抵啊咁样呢，咁啊发表下你意见啦、啊。好过我为咗我同你几熟咁样唔讲咁样，好似护短咁样。咁啊，大家要开放你嘅睇法啦。即系你当食花生，你都想有啲表达咁样，有啲嘢系咪？你冇理由好鬼冇嘢咁样无端端 send 篇嘢俾我睇咁啊，尤其咗十条友啦。其实第一个 send 俾我应该系阿二三四嘅 Kenny 嘅。咁佢同我真係朋友嚟嘅，咁佢关心我同我朋友嗰啲嘢，咁都好正常嘅。咁但係网友就奇怪啦，我真係唔信你淨係听我嘅网台，淨係听我嘅节目啦，係咪？或者听我嘅 live 啦，係咪？咁你既然你个个都係听，咁你嘅动机係咪食花生諗住哇juicy 呀、咁样想听我讲啲咩咁呢？即係我就唔会讲㗎啦。如果你想讲呢，我就唔介意你讲，我答下爹 OK 喎。哇，好食啊！最近发现咗喺泰国嘅鸡皮啊，好似 seven 都有嘅，其实烤烤味。咁但我之前我一田又买个日本嘅鸡皮啊，哇，完全都唔够泰国嗰只咁好食，呢又唔咁 creepy， 又啲味冇咁好啊。 J J Lens， 希望你玩得 happy。Simon Wong Hill， Hello， 我好少出去玩，系唔 happy 嘅咁就。我谂头先好似有一两位冇复佢，即系冇跟进佢嘅留言添。系啊，康康咧。你好似好关心啲味道同埋啲器官㗎喎，咁呢樣嘢好难答到你爹喎，大佬。因为有男有女，就唔係个个想听。即係你老实讲，生酮咗先变臭啊，又话冇生酮先变臭呢，都臭㗎呢，呢樣你係唔会知㗎嘛。即係正如呢，早排咪有话有个提倡生酮嘅台湾佬呢死咗嘅，四十几岁，就话佢肝脓疮死咗。佢又唔接受西医治疗，所以死得更加快。咁咁啱咧，佢又因为又系生酮，所以咧啲人咧就将佢拎入咗两样嘢。咁生酮点会令到肝咩？肝脓疮。咁但系有肝脓疮呢个病例咧，就证明咗咧之前咧好多人试过肝脓疮死嘅。咁但系相对咧，嗰啲人咧。死嗰啲人系咪冇生酮嘅咧多啲咧？咁只不过呢个有生酮嘅人又有肝脓疮感染咗，咁所以死咗，咁咧变咗一个好大新闻咧，针对生酮咗嗰啲人咯。咁第二有篇长文咧，即系嗰个标题党咧就话，就我头先讲啦，正如，然后嗰个人个死因咧就并唔系生酮疮，嗰个死因咧就系、 腹膜炎死嘅，即系传染咗，定唔知个腹膜本身有事感染到个肝都唔定。咁但系死因系腹膜炎噶嘛？咁但系咧，一啲主流医学界咧就当然哇正啊，食尸鬼啊！咁一有亲呢啲人死咧，咁就不停咁报道啊。咁但系你唔去医院睇下，日日都有呢啲病人死咧，或者有啲肝啊、肾啊、肠啊、cancer 啊、呼吸道啊、血管病啊、心脏病啊呢啲人死嘅啊，咁你又唔话啊个个人都系食生果就死嘅，啲人食饭所以咧会死，即系觉得好笑啊呢啲，即系答我费事答啊，即系有啲人问我，譬如有亲戚即系谂住啊睇下你戇鸠啊，即系你食埋咁嘅嘢，睇下你几时好似嗰个有咁死啊，你知唔知啊？唔好咁戇鸠，唔好学埋咁嘅嘢啊，咁样咁啊睇下边个死得快啦，咁啊真系要，我真系想放长双眼啊，真系。 Derek Lee 迟咗添， 探长。唔紧要，唔紧要。 各位好 ，Steven M A C A U 泰国嘢 OK 正佳， 梗系啦。 信介道家 ，Hello 探长好。包大镬，八卦问卜有无人揾过女王睇相算命？ 其实咧，你话八卦就梗噶啦。咁但系我点会知有冇人揾佢算命啫？我真系唔知喎。即系我识佢嘅时候，佢已经冇做呢行啦。咁我点知有冇人揾过睇佢算命？又唔会冇嘅。我谂佢即系挂得牌，即系话即系起得个朵，话自己做佢系做咩风水啊嗰类啦。咁冇理由未冇完全冇生意嘅。我谂咁我听都听过，但系就唔系话啲人就专登揾佢嘅朋友咁样帮佢睇咁样，可能只系做朋友生意，我又唔知道。所以你问着我咧。咁我諗你都係想我答嗰啲好 juicy 嘅嘢嘅啫，我諗係咪？即係你完全估唔到，即係我又唔會唔答你嘅，唔俾面㗎嘛，即係你喺度留言嘅好珍重㗎嘛，呢啲係咪？ 俊介，身边见多咗朋友开始生酮，但好多好似都一知半解。WK Free， 嗨探长，各位好。 Hello， 探长，用手机影啲好细嘅嘢。三厘米左右大，可以点影会靓啲？ 其实三厘米咧就敏敏地嘅，可能啱啱对唔到焦嘅。如果苹果嚟计咧，你要首先，譬如你用Lightroom 影咧，佢嘅 manual， 即系你用 manual， 唔系用 professional 一格去影，就唔用 auto。咁咧 focus 嗰度咧，你用个 slider 咧就校到最近，都可能3 cm。都敏敏地嘅，可能我觉得4 cm 先至有 focus 嘅应该。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话，你咪试下用个诚意嗰个镜行远啲再影近啲囉。咁所以用 manual focus 啦，或者你用隻手嘅 tag 嗰个 focus 呢，我建议你呢搵啲譬如呢个咪网咁密麻麻嘅 high contrast 嘢啦，喇叭网啦，或者一啲好粗嘅布啦。咁你首先呢就用嗰、那个即係如果你用普通相机啊，即係普通手机个 app 呢，你就用一个手指去对焦嗰、那个，因为跟 tap 实咗佢，即係 tap 实咗佢呢，就即係我意思係话譬如 tap 实咗个网啦，举个例啊，我示范下。咁譬如我想影呢个网嘅。咁开个普通相机 app 啊，睇得到。咁呢对极都唔 sharp 㗎嘛，咁你试下 tap 下佢囉。而家呢度两三 cm 咯，咁近应该唔得嘅。嗱，应该唔得啊，起码4 cm。嗱，佢4 cm 一 lock 咗佢，校完光，咁影应该系最靓噶啦。咁样嗱，我而家睇下呢度几多 cm 先。呢度先有 focus， 呢几多 cm 啊？哇，成六 cm， 五至六 cm 先有 focus。咁所以三 cm 咧，你一定要用个 wide angle 啦。或者如果你嗰样嘢可以倒转嚟影嘅话啦，嗱，举个例，譬如我想影呢个嘢嘅 detail 啊，咁如果你可以倒转影嘅话咧，你可以搵个饮桶咧滴一滴水落个镜头度。咁跟住呢就摆喺呢度，咁啊1 cm 以内都影到㗎，呢 咦 ，Chaco 嚟咗啊 ，Chaco，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希望你明啦。你唔明我，你打俾我，又或者攞支 Marco 镜嚟影咯。你攞翻支咩？你攞翻 Marco 镜用咯。我啱啱 eBay 订咗一支，28mm Marco 啊。咁咧最得意嘅咧，就系佢系unbrand 嘅、哦。即是说没有牌子的镜，即是很有兴趣好奇一下，那想买回来试一下，因为它的 condition 挺好，连埋运费呢就大概600元这样，那就快到了应该。那呢它我看回那个支镜的镜身的挑刻和设计呢，那它应该呢是一个 prototype， 是做给 Favita 的镜来的，那我迟些回来又可以讲一下一些 unbranded 的镜。 俊介，好多唔食粥粉面饭就觉得系生酮。Kindly， 系系我。Kindly， 系海探长。神王明，我试试。 哦，好啊，多谢你明。喂，咁咧就早排咧就TVB 咧咩东张西望咧就讲生酮咧。我見到嗰、那個forum 嗰啲人咧，即係唔係 forum 嗰個生酮 page 嗰啲人咧，就哇歡天喜地咁樣狂喺度 share， 哇就嚟做啦，無線都講生酮啦咁樣，咁我就留咗句言咧，就唉、哎、簡直係災難啊咁樣，跟住好多人問 why 咁，但我都唔使答，有好多人答咗噶啦已經，咁啊完全係估中啦，包括咧。头先呢位朋友讲咧，有好多人咧生酮得嚟咧一知半解，自己又唔刨问，而家突然间啲生酮 page 嗰度多咗一种品种咧，就系、是、叫做新手党啊，即系话咧自己一啲都唔想付出，就想一问就即刻有人答到佢，咁但系呢个概念系好难明噶嘛，咁咧有好多人咧就觉得生酮系食药咁样咯，即系例如饮以为饮呢个咩防胆咖啡系必须嘅。咁咧，甚至乎我見到有個仲無恥到咧，即係影曬話唔知邊間餐廳咧就keto friendly 嘅，咁咧又你唔叫飯唔叫包咧就可以俾多啲菜咁樣。咁當然佢呢個真係好介紹啦。啊係啊，佢就係話 outback 嘅。咁佢就係話，不過我都忍唔住食咗個唔知咩黑糖麵包，屌你啊！真係激撚死人啊呢啲。咁你系咪拎生酮啦？即系做乜撚嘅嗰啲人究竟？即系忍唔到，你咪唔好生酮住咯，忍到先至做咯。即系又要懒，系觉得自己赎咗罪咁样咧，即系对自己的身体。但系咧又懒 Q 咁样，我见到大量咧就话啊，我等我试下破酮先咁样，又话睇下几快又翻酮，即系成日攞自己的身体嚟搞咧，即系又新手党啦，又唔去刨敏啦。有人民逆云啦，即系最捻恐怖嘅呢啲人嘅，咁所以咧个灾难已经开始紧噶啦，即系好快咧就好多标签话系keto friendly 嘅香港餐厅或者嘅食品就开始造假噶啦，因为觉得一旦佢觉得系 market 咧，就好似有机菜啊咁嗰啲咧，又系夹硬攞个有机嘅 label 翻嚟咧，其实佢系冇机嘅咁样，即系总之。我而家都即系唔会专登走去，即系觉得啊，好似一个使命咁样。我唔知点解，我上次去探班咧，去女王嗰个铺头咧，识咗个人咧，唔知点解佢哋嗰班人咧都觉得系介绍人 keto 系一个使命喎。喂，但系明明是一个商业行为嚟噶嘛，有人赚紧钱，你点解会当嗰样嘢系一个使命，系要做义工嘅咧？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嘅，都解释唔到呢种人系谂紧啲咩嘅，真系。同埋你 keto 唔使买嘢㗎嘛，除非你好忙啦，咁你买现成嘅咪买囉。咁但係其实唔使专登买啲 supplement 返嚟都可以好过食得好过你以前㗎嘛。咁你去到最 fit 嘅，咁可能有啲营养唔够嘅，咁你先要加㗎啫。咁你生活得更加好嘅时候，使唔使去到咁尽先，即係你自己变成一个即係任何营养啊，任何嗰个指数你都是好靓嘅，同埋人人对个医疗嗰个指数个解读都唔同嘅，即係可能有啲人食咁多嘢就会可以入到酮，有啲人咩都唔食都入唔到酮嘅，即係人个体质都有些少 出入变化。咁但系唔知点解一般人咧都唔即系都忽略咗呢个问题嘅，即系例如嗰啲一日饮八杯水啊，喂，究竟我喺沙漠饮八杯水啊，亦话我喺丛林饮八杯水先够咧？咁啲人唔够你嘅，个个饮八杯水就算嘅咁样，就话黄道嘅，即系呢啲卖科学咯。我认为，喂，何亨入咗嚟，喂你好啊，喂，啱啱我今日先同我老婆讲起你，哇，真系又靓仔，又瘦咗好多咁样，真系。跟住即刻唔识人啦，系咪先？而家自己供上嚟，真系多谢你。 恒恒系上星期提过，荃湾有间家乐冰室，间嘢做埋三月，而家仲有得食。佢哋用七只蛋做嘅小暗裂，够晒我哋普通人一星期食蛋量。何亨健， 一星期，喂，何亨啊喂， 减肥好有效，但如果做 gym 增肌，效果唔太好。 嗱，其实 Solo 啊，要更正你啦。唔系更正嘅，或者我分享下我对生酮究竟系叫咩事咧？生酮嘅唔系减肥法嚟嘅，我认为，只不过生酮嘅效果系变咗减肥啫。咁但系我咧叫做我戒咗嗰啲嘢差唔多二十个月啦，第十九个月啦。咁我个体重咧维持到150左右。咁我冇乜惊喜噶啦，又冇乜期望，即系我又唔会话想瘦啲嘅。即系维持住咪算咯，即系你最紧要你 feel good 嘅啫嘛，其实同埋你个身体嘅疾病咧，慢慢远离自己咧，你嗰种开心咧，即系我唔理都系肥定瘦咯。即系假若我去到八六磅，我都唔会翻发以前啲病咧，我已经好开心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咧，我过咗八五磅咧，就开始有少少以前啲嘢翻翻嚟，咁所以咧我就要 keep 住喺150。作为一个临界点咯，同埋呢个所谓临界点咧，都会成日变化嘅。我最初头咧，睡眠窒息正好严重嘅时候咧，我稍微轻到160几，我已经完全根治咗啦。嗰阵时啊，唔系根治，即系完全制止咗再有扯鼻鼾呢个情况啦。咁但系我而家去到差唔多20个月咧，适应咗之后咧，就好似个那个门槛高咗啊。咁我早排我升翻到155磅到啦，我啲鼻鼾又翻翻嚟啦。咁我而家轻微做少少运动咧，真系少到你见到我都秒嘅，即系我做10下到引体上升嘅全日，又可能做几下掌上压啦。咁我就已经成功咁减翻146、147啦。今日就破咗同148咁样，即系已经系好 fit 噶啦。我已经觉得好热满足啊，即系。其实我个临界就系冇病咯，即系好明显嘅，即系嗱我都同大家讲过咧，我系已经18个月系冇痰，即系咳嘅咔嗰啲痰啊系冇咗啊，绝咗迹啊，同埋热气咧生痱滋啊，条脷肿啊，牙痛啊，完全冇啊，系绝咗迹嘅，即系我根本就唔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减肥嘅工程咯，因为好多做健身嗰啲教练咧，佢都听过生酮嘅，即系一啲都唔陌生嘅。但系佢哋觉得系一个工具嚟嘅，即系要嚟落榜啊嘛。咁我识一班发型师咧，即系工作好繁忙嘅，一日都做好多钟嘅。咁佢哋好中意做 gym 嘅，佢哋都系当人生目标咁嘅。个磅数一去到咁多，去到104磅咁样，好 fit 啦，即系零负脂肪、周身肌肉咁样。影完张相咧，佢又觉得呢个使命完成咗啦。咁之后而家咪又肥只猪咁咯，即系觉得你何苦要搵自己身体咁样搞咧？咁呢个纯粹系概念嘅问题，即系我嘅概念，我就唔会觉得呢个净系一个减肥嘅计划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lifestyle 点啊，简直系，即系我都几难翻得转头啊，其实都。 人游美女又来打下 喂 ，hello 你好， 祝寂寞长做长友， 喂 好啊，吹有你，俊介半生同对身体咪重伤， 梗系啦。 何亨健4月前过来倾偈， 喂好啊， 请两朋女包大镬，拆人衣食，又如杀人父母啊，阿哥， 即系点啊喂？ 我都生咗同9个月啦，我当然明生同好处，俊介生同变咗潮流。好多人当生酮系减肥法 ，Michael Mac 加洛吃过，人多地方浅窄，吃得不舒服，抵食不是我的追求，食物水平一般零 K 啦， 一般零 K 啊 ，OK， 喂，咁咧阿何亨咧，咁我其实成个3月咧，我都冇请嘉宾嘅，系有啲游离嘅嘉宾啦，即系例如大声公啦。 又好想同我一齐开咪啦，即系我都想啦，当然。咁佢亦都渴望咁样，但系咧佢自己个 live 咧亦都系星期四，咁变咗撞咗咧，咁变咗即系呢个问题解决唔到啊，只有一个问题，因为佢嚟我度，因为我去佢度。咁但系衰在咧个时间唔同，佢又好似八至十，咁我啊十点半至无限咁样，咁变咗好难搞啊。咁啊仲未有共识嘅，到暂时都，咁唔知点解咧？我喺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啊唔好计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嚟为例咧 ，Trico 竟然呃唔到 like， 即系呃 like 比阿大声公仲少、啊，哇、啊！呢、這个真系奇迹嚟嘅，大声公竟然有乜咁好 like 咧？我真系唔明 ，Trico 咁得意，又眼碌碌咁样咧，都系得嗰一百个都唔够嘅 like， 但大声公啊八四五个 like， 咁搞错啊？究竟咩居心咧？你哋？是不是想吃花生呢？想听我讲啲咩同我大声公啲咩内幕想爆呢？是不是？所以好唔公平啊，即係我开头以为呢猫已经是最呃 like 嘅杀手锏，点知呢个神话已经破灭咗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包大鑊，我唔明白你讲咩，话咩拆人衣食犹如杀人父母啊。我唔知道你想讲乜啦。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呢，即係根本就唔会有狗吹啦，係咪？即系讲一啲你自己信嘅嘢出嚟咧，都惊左惊右咧，唔怪得知啲港女走晒嫁鬼佬啦，高质嗰啲，即系呢个睇法啦。当然，大家嘅印象中咧，鬼佬咧就专系拣埋啲唔使同我哋香港人争嘅女嘅，即系嗰啲又肥又黑啊，又钢条型啊，男人头啊，甚至乎大猩猩啊咁样嗰啲女咧，本地人唔系好啱噶嘛，以前。而家都系咁，但系问题是鬼佬都会改，都会进步噶。你冇留意而家鬼佬专系同我哋争啲靓女嘅咩？即系你睇，即系可能佢哋翻过大陆之后咧，因为大陆嗰啲我头先所讲嗰啲喺香港嫁鬼佬嗰啲咧，喺大陆系耕紧田、种紧田嘅，或者做紧姑呢嘅，咁所以啲鬼佬接触唔到。咁自从啲鬼佬去咗大陆玩之后咧，即系佢个品味已经调教到咧，即系同我哋一样。咁所以变咗呢冇行㗎啦，咁港女嫁鬼佬好正常㗎，喂大佬，即係鬼佬起码唔会好似香港人咁样又驚得罪人，又等于杀人父母啊，即係冇呢啲㗎嘛，人哋咁讲句嘢都大声啲，咁你真係冇得比㗎， sorry 啊，真係。 包大鑊，如果一种产品能令消费者上瘾，更如看待宗教般侍奉，它便成功啦。 咁你想讲咩先？咁都未必噶。iPhone 啊，似系咯，我觉得都唔明点解啲人买个 iPhone 翻嚟咧，佢嘅功能都用唔到一成啊，净系影相、影相、影相 ，upload、upload、upload， 但系咧又唔识升电话啦。我都未，即系我耻笑嗰啲人耻笑到爆啦，即系成日话跌咗个电话就冇晒啲嘢嘅。如果你都唔 sync， 都唔知点解你买个电话嚟做乜嘅？即系 iOS 最强项就系你。有 iCloud 之后你升咗电话去原装啤返落去你新嗰个电话度，连头先 send 过WhatsApp 嘅 message 都喺返度嘅。即係一啲咁嘅咁超班嘅 OS 呢你都唔用，就係淨係影相 upload 打卡咁样，即係无聊。同埋人哋啲 iOS 嗰啲咁嘅 app 劲到呢，即係要嚟救命嘅又有，要嚟玩音乐嘅大量。即系你都净系用咁少嘅，咁所以咧呢啲人咧就先至会当个电话系神咯，因为神唔使同你做啲咩，你都崇拜佢噶嘛。但我要求好高嘅，即系我要你能够做多好多嘢，我先至会消费嘅。呢、这个就系之间嘅分别咯。即系其实信唔信神，想唔想忍，呢啲系人嘅问题咯，并唔系个产品问题咯。咁当然你嘅产品行销就当然唔使，因为你有咁嘅功能先至。可以令到你好畅销啦，当然尤其是喺相机市场绝对系添。 俊介探长同大声公唔系有啲嘢咩？哈哈，不起密插碎雷。探长，你对今年新 iPhone 有咩期望？ 完全零期望啊 ！iPhone 即系我觉得 Apple 都挺死嘅，都系呢个品牌。 白君郎，嗨探长，俊介，大声公，恒宏，而家十九个节目有大声公。 哦，耐唔耐有嘅都好似系啊。 喂，咁啊，阿俊介，即系我点会好似你咁样谂嘢啊？即系我同大新公意见唔同啫，一路都系，即系我从来我单方面咧，起码我啊，即系我都唔会将呢啲变成私怨嘅。咁但系只不过咧，有时我认为唔系私怨，但系人哋当系私怨嘅话，咁呢啲我成日咪出咗单反呢个 term 咯，即系我成日俾人单反就系咁解咯。我唔觉得有嘢，佢哋觉得有嘢，但系咁啱啊，大声公咧又系觉得冇嘢啊嘛。咁大家只系讲自己信嘅嘢，大家讲大家嘅意见，即系我唔够佢大声，我就用一个好高音嘅强力语气同佢去辩论一样嘢嘅时候，咁大家误会咗我哋嗌交啫。我相信系啊。咁啊，我唔知道，我从来都冇同佢有啲咩过节过，真系，即系我又唔会帮佢出书唔俾钱咁样，我又冇喺佢度出个书，佢又冇俾钱，即系我哋冇呢啲咁嘅瓜葛噶嘛。咁我唔明你点解会觉得我同阿大声公有啲乜嘢咁样咯，真系奇怪喎呢个。系咯 ，iPhone 咧冇期望啦。嗱，我咧反而咧，我呢排咧成日都去我成日所讲嘅。福荣街福人中心啊嘅臭汗场啊，嗰、那个叫电脑特卖城啊，咁嗰个啲好捻臭嗰啲汗，啲人唔知点解成日着埋啲波衫啊，有啲啊阿叔啊露晒个粒底啊，孭个背囊又唔换书包啊，唔执书包嗰啲好捻臭嘅，咁但系咧即系人就系咁贱格噶，虽然好臭好难行，但系咧因为嗰度咧啲嘢噏得出都差唔多有嘅，如果讲电子嘢啊，咁同埋个开价又好平嘅，咁当然而家唔平噶啦，其实而家已经渐渐咧啲货嘅质素越嚟高咧，就越嚟贵噶啦。好明显咧，我买一个嗰啲蓝牙喇叭咧，咁咧就谂住摆喺厕所度冲凉嘅时候听嘅，咁咧佢就次货嚟嘅，我买嗰个39蚊咧，超好声。佢个朵好似叫做bass jumper， 即系你谂到系几劲啦。咁咧39蚊，我觉得匪夷所思啊。因为你苹果店或者去啲百老汇嗰啲买咧，一个咁嘅咁好声嘅蓝牙喇叭咧，起码都300-400蚊嘅。但系卖39蚊，咁我当然要试下，睇下衰成点啦。哇，点知不但止唔衰声，仲系好声过晒我后来买几百蚊嘅蓝牙喇叭添。但系佢系次货嘅原因啦，我终于明白。就是佢嗰面头嗰阵橡胶咧，佢唔系好 stable 啊，即系摆咗几日咧，佢就开始黐粒粒啦，即系根本可能有毒添。其实即系佢哋俾人弹货有原因嘅，同埋咧嗰个插电嗰个 socket 咧，佢可能松松地。咁我而家用到我差唔多用咗3个月啦，即系一路日都赞叹紧佢咁细个喇叭咁好声嘅。咁但系终于佢插唔到电而饿死咗啦。咁所以我又买了一个，所以我明白呢之前39蚊，但我今次买呢是169蚊咯，即是都唔够佢好声啊，问你死未。但呢个169蚊呢，我完全捉唔到有咩错处咯，即是应有嘅好声，够电长命啲添，同埋都容易 sync 到咯。咁就 OK 啦，佢嗰个买埋啲咁嘅嘢咯。咁同埋买啲门胶咯，即系啲人要嚟摄住，即系黐喺个门度惊硬亲啊，惊撞亲。咁我要嚟做乜咧？我就要嚟粘喺我个阁楼嗰度啊，要嚟做引体上升。因为平时做呢个运动咧，有碌棍，即系有碌巴，梗系好啦。但我冇巴嘅，系得个角仔，得个直角嘅一个地板咁样。咁但系只手咧做到起晒疹，同埋好痛咧，咁啊做唔到落去啦。咁啊，所以咧而家买咗嚿咁嘅胶咧。就可以哇，好开心啊！做得咁嗰度胶只不过系卖9蚊啫，即系唔使回乡整得翻个大陆咁平嗰啲嘢真系。 J P Galilea， 哈哈，今日我都去过睇下有冇机会撞到你，多大镬！探长你刚刚先至话唔知点解，有啲消费者好似有使命咁帮人推广盘生意，算414，臭汗场多人到扑街。 冇错。阿包大王，你误解咗。佢唔係有使命帮人推广生意，佢又对生酮呢个 diet 好似好有使命咁样，要令到好多人知道，即係 accept wording 佢咁样同我讲。 咁我就觉得都唔明点解使命嚟嘅，即系你想人哋健康啲，或者想人哋长命啲，但多数人都系用一个同你挑机嘅心态嘅时候，咁你何苦要做呢咁嘅嘢啫？咁你问咪讲咯，即系唔使专登同人推广咯，我觉得。咁我知道你想讲乜嘅，你成日转弯抹角，我真系好烦啊，我觉得 ，sorry。 Henry Kim， 探长会否去淘宝买嘢？衰女，其实可以买支票入八卦系房门，咁就可以屋企做引体。 我唔系好信嗰副一巴，因为我成日睇 YouTube 啲鬼佬，成日舐晒嘢，跌到一铺一碌，门都烂埋，我见过。所以尤其是喺淘宝买唔够胆用添啦。咁另外就系、Henry 问我有冇去淘宝买嘢，咁啊当然有啦，因为。我其实我坚持咗几年啊，两三年我都死都唔去淘宝买嘢。咁但系直至到啲租贵到咧，明明你喺门市买到，揸到喺手度试嘅，都已经冇得卖啦嗰啲嘢，因为执晒粒啦。同埋我通常拣啲嘢咧比较偏门，同埋比较即系贴心啲嘅啲嘢。咁所以门市几乎系买唔到嘅，你已经。咁所以咧，好多时都依赖咗淘宝先买到咯。嗱，例如你点样可以喺香港嘅电器铺买到一个140W 嘅 LED 灯胆啊？我睇过晒啦，都系得60W 嘅啫，顶笼。咁所以未有淘宝咯。咁但系有啲 LED 胆系细火数嘅，咁我通常都中意喺香港买嘅，因为有得试啊嘛，试埋你先拎走啊嘛。咁因为近来咧，即系我有啲。教影相班咧，咁我要示范一啲嘢咧，咁同埋即系谂住攞啲好轻便嘅器材，咁就可以去拍到一啲手机拍嘅嘢咧，照到明咧，咁我就偏向买啲淘宝嗰啲平嘅架撑啦。咁例如一把嗰啲diffuser 用嘅遮啦，即系把遮白色嘅，就唔系反光遮，系 diffuse 啲光嘅遮咧。以前买一把呢只好贵嘅，咁但系淘宝买200蚊都已经买到啦，咁但系个效果亦都 OK 嘅，咁咪攞嚟用咯。咁啊呢排都系多数买呢啲嘢咯。香港就唔系买唔到，但香港嗰啲遮咧好细嘅，全部都即系唔会，即系其实香港点都系租贵咧，佢唔会杂货啊。咁所以其实好失败嘅，成日都话你落到去买咧，去要等佢订货，即系等佢啲货翻。屌我等到你翻咯，不如自己买，系咪先？咁所以要嘥气嘅真系，香港系焗住要变噶，呢啲冇得倾。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深水埗特卖场有只耳塞型蓝牙耳机，298元，使用时间长达5小时，果插电盒插饱一次，够一星期用。正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去深水埗特卖场有技巧， 将 开工过一小时和收工前一小时，最少人。 哦，果然系老雀啊！我哋点解会讲特卖场呢？原因呢就是我平时做 live 之前呢，有本簿仔呢，我抄低晒今日想讲乜嘅。咁本簿仔用晒，我唔想再嘥纸啊，同埋又唔使即係专登咁样又揭嚟揭去呢。咁但係嗰张纸係用一次嘅喎。咁于是乎呢，我喺度买咗呢个嘢。睇到呢个嘢系做乜嘅呢？呢个嘢咧，即系类似嗰啲餐厅嗰啲茶下午茶餐嗰啲牌啊。咁但系咧，佢咧呢度有个掣咧，一揿咧就重新 reset 过你写嗰啲嘢冇晒咁样。咁佢仲有个 lock 咧 ，lock 住可以唔俾你洗到嘅咁样，几方便啦。咁我做埋今日嘅 live 咧，咁我 reset 佢咧，下个礼拜又重新写过。咁啊呢度可以，因为我啲字好大只咧。同埋支筆又唔會太幼呢，咁所以令到我即係唔可以寫太多嘢。咁啊，因為我亦都唔想我個成個 live 咁長，但係都久久不了吃屎啊。因為我講咁耐呢，我淨係講咗一樣嘢，咁所以即係齋吹都吹咗成差唔多大半個鐘。 你今天见不到 Dominic、哦、喂 JJ Lance 走了 没 有、啊、 我 全414，这是几点 Liam Liu， 淘宝真是什么都有，自家订做模型水贴、模型用小型食黑铜片都有。 嗯，我试过找龙丝旗呢就没了，他只是找到一支呢爬龙舟那些呢起晒角那些龙丝旗，即是三角形那些，这是吹象。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深水埗特卖场小人时段11:30至12:30，21:00至22:00。 我知道唔使我出手答答啊，升1414噶啦，141添讲咗。 Finally， 只猫佢嚟啦 ，Ultraman 496 ，I'm here，C D round mode， 吓吓。全414THX。 喂，系啊，咁咧就咁开始可以讲下，我想讲啲乜啦。其实我今日因为咧冇出街啊，太大雨啊，攞街食嘢算啦。咁咧，诶、哎，我答埋阿 Liam Liu 先。 Liam Liu 探长有冇睇好斯卡电影《罗马》？ 我有啊，睇一半个钟咧，顶唔顺啊，真系太眼瞓啦。因为嗱，我中意戏院睇戏嘅原因咧，就系遇啱呢啲咁有深度咧，同埋咁另类嘅电影咧，喺戏院睇咧，我就好少瞓着嘅，即系除非嗰啲即系好坚闷嗰啲戏啦。咁但系睇 Netflix 咧，我都好少瞓着嘅都。咁但系睇 Roma 咧，真系睇到。阿、老细、阿、医生出埠之后就瞓着咗啦，即系唔系就放弃咗啦，即系想好想瞓觉啦，因为佢好有深度啊，即系到系令到我原本好有思考，跟住代入咗嗰啲咁嗰啲生活咧，即系日日家常便饭，整早餐、煲嘢、行街睇戏、大肚咁样，即系我已经顶唔顺，冇睇到咯。啊，唔系啊，我睇到嗰个工人大肚，跟住冇睇到咯。咁唔知啊，会继续睇嘅。咁啊，最惨呢排咧，又堕入咗剧网啊，真系惨啊！因为堕入咗剧网咧，你就好多嘢都做唔到噶啦，又录唔到怒火探戈啦，又剪唔到开箱文啦，咁样都想点啫？就系睇剧咯。呢排睇一套叫做《Travelers》嘅剧咯。咁好多人都话劲好睇嘅。但我睇到头嗰四集咧，我都想放弃嘅。我啲第五集突然间好好睇、哦，咁终于睇到啱啱开始 season two 咯。咁 season two 去到第三集咧，好立啦已经，即系我预备又想放弃噶啦。咁啊，睇下点啦。 Liam Liu 探长有冇睇好斯卡电影《罗马》？M.K. Moon， 你近来会唔会再淘宝？雪根虫141张界探长，你啲猫猫系咪食干粮？ 嗱，我啲猫咧就啱啱转紧一啲脱水嘅肉啊，即系尽量唔好俾佢食嗰啲咧带有谷物同埋神秘淀粉嘅干粮咧，对佢嘅身体就好好多啊。因为你有冇留意咧，身边朋友嘅猫咧个死法多数都系肾病死嘅，原因就系啲粮嘅关系啫嘛。咁所以我盡量唔好俾嗰啲嘢去食囉，即係貓其實都應該 keto 嘅，貓天生就係 keto 嘅，人本身都係 keto 嘅，但係有文明之後就夾硬改變咗我哋食嘅嘢咋嘛。咁阿 Moon 問我會唔會再淘寶呀？會呀、啊、你有咩想我買俾你呀、啊、即係想帶俾你呀、啊、咁你 PM 又得，你喺呢度講都得嘅，如果唔係太私隱嘅話。咁另外就係、系咯，我想讲啊 ，Travelers 啦，啱啱听讲咗啦，唔知你有冇朋友睇咧？就系、是、M.K. Moon 介绍我睇噶啦呢啲，咁即系竟然咧呢、這个剧咧，同我年几前咧作咗个古仔咧，即系不谋而合地相似嘅嗰、那个设定，系似得好离谱嘅，咁即系我仲拍唔拍好咁样？ 不过我就拍唔到人哋咁大制作嘅，咁啊拍亲出嚟又话我俾又俾人话我抄嗰套剧啦，好明显就系、是，啊唔止年几啊，咁两年前都有，咁呢套戏都系好似旧年拍旧年出嘅，定系唔知啊，即系总之好好巧啦咁样，咁所以呢啲古仔都唔可以再拍噶啦，我认为，因为你 time traveler 由1960几年已经开始有人拍啦，咁至到而家。实有撞啦啲嘢，咁但系撞得好离奇嘅咧，真系。喂，咁啊，系咁咧就讲下嗰单圣公会嗰单嘢都几好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 ？How cat it Netflix 李斯王朝都几好睇。 咩啊？你讲？ 唔系 圣 公会嚟噶。 系啊。系点啊？嗰个牧师，嗰个律师系圣公会啊。呃楼啊！ 佢唔 系 圣公会 噶，但我睇报纸佢话系嘅噃，系啊。咁咧，呃楼嗰单嘢咧都几好笑啊！即系点解咧？有啲教友咧可以俾啲牧师咧，即系成层楼咁呃走咗嘅咧，即系并唔系冇前科嘅呢啲嘢。咁原来咧有好多教会咧，即系呢单嘢出咗之后咧，就越爆越多嘢啦。咁有啲人咧就指出咧，有啲教会咧佢哋就。将一啲孤寡嘅人士就有个方案呢，就係佢将啲财产俾晒佢教会呢，佢就会照顾你终身嘅，即係可能又会照顾你嘅即係老咗嘅时候嘅唔方便啦、啊、有人带你睇医生呀、啊、有人请嘢你食呀、啊、因为你有个钱喺佢身上，即係已经俾咗佢啦嘛。咁当然啦、啊、教会嘅高层梗系唔会做呢啲啦，咪叫啲僆去做囉，即係叫啲義工啊，叫啲覺得有個使命感嘅人去幫呢啲俾咗錢教會嘅人做嘢咯。咁所以咧，即係有呢啲咁嘅前科咧，嗰啲俾人呃嗰啲人咧，就覺得佢信得過、啊，因為即係佢哋即係覺得佢首先覺得佢呢個舉動咧係益咗啲人，係關注，即係起碼因為人有時到一個年紀或者差唔多自己走之前咧。即系你有人关注佢咧，佢搵啲钱嚟换咧，觉得完全系好 make sense 嘅。即系你见到啊陈振聪嗰单嘢，你就知啦。即系你都估唔到啊小甜甜生前孤寒到一个地步嘅，哇！但系你帮佢掘个窿又俾咁多钱咧，即系你估唔到一个人点解会因为有一个位咧，就令到你嗰个消费模式咧改变晒嘅。咁所以有好多老人家，尤其是由后生嘅时候。在教会度赎罪赎到去老的时候，就是、觉得你的生活已经在教会度发生的时候呢，就觉得理所当然添。咁所以呢，如果那个被人呃层楼那个是屋企人的话呢，我就叫他不要追啦。喂，你都在教会追咗咁耐啦，你贡献返俾佢咯，当。即係你而家又追返人，即係又追返个牧师。喂，咁你不如怪你自己蠢啦、啊、大佬。即係人哋叫你咁做你就咁做，是你自己自愿。去帮人㗎嘛当初。咁你唔好知道佢呃你咪得囉。即係正如返教会都一样啫嘛，其实我觉得。咁啊即係呢啲讲笑啫。咁有罪有罪嘅，即係法律面前係咪。咁呢原来呢单嘢我都有亲身经历呢，我都好似讲过㗎喺度。不过唔怕重复嘅。咁呢话说我阿妈呢仲係返緊铜锣湾嘅教会嘅时候呢，佢个有个组呢叫唔知咩重拍定唔知咩，即係一啲老人嘅小組嚟嘅，唔知咩重拍小組啊，定係唔知咩奇英啊，唔知即係總之有個朵嘅佢哋返個團。咁跟住呢我嗰陣時係住喺銅鑼灣嘛，咁我媽住喺九龍咁，反而咁所以呢我嗰陣時我睺我媽返教會聚會嘅時候呢，我就僕佢嘅，即係專登上教會俾啲驚喜佢啦。咁呢就跟住同佢飲餐茶，送佢搭車咁樣呢。咁我有时早到咗，又或者佢哋 overrun 咁样，我咪坐喺度一齐听咯。我系唔止听过一次，即系超过一次啊！听到佢哋嗰个教友咧，即系嗰个小组嘅督导咧，就同佢讲一个古仔咧，就话从前咧就有一个教会，咁咧佢里面有啲有钱人嘅财，有好有钱嘅财主佬啦，有啲好穷嘅农民啦，咁样一齐喺个教会度嘅，咁咧。有其中呢有一个农夫嘅两公婆呢，就有一次同教会讲呢，话 我哋愿意咧将我做咗几十年嘢嘅积蓄咧，就捐晒俾教会，因为我哋咧就嚟要被提啦，即系就系死得啦咁样，所以咧将我所有嘅财产奉献晒俾教会，咁咧都无憾嘅，咁于是乎咧教会就照顾佢至到死为止咁样，咁好圆满啊，成世人都。咁同埋好多其他教友咧都好敬重呢两位农夫嘅夫妇啊，原因就系佢哋哇真系好啊，你对教会有贡献，为爱人间咁样。咁咧跟住两个有钱嘅教友咧就见到咁样，切好叻咩？即系你啲穷鬼都边度值得受人敬佩啊咁样。跟住咧第二个礼拜咧，佢又同个牧师讲，我哋咧都愿意咧将我哋嘅财产捐晒出嚟咁样。咁啊，大家都觉得哇，劲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啲财产咁多，咁梗系好啦。咁咧，但系点知突然间冇几耐就死咗啊，两个都。咁后来咧，点解会死咧？原来佢哋咧所拎出嚟嘅财产咧，就只系佢所有财产嘅一半啊。咁所以神系唔中意人哋讲大话呃佢，咁所以就死咗啦。咁样，哇！咁你仲唔系曲线吓啲老嘢啊？咁样。即系因为我见到好多老嘢咧喺嗰间教会咧都系冇仔女嘅，即系都系一个寡人，就可能个老公死咗，咁啊剩翻一个婆懵盛盛咁样供咗上教会咁样，咁嗰啲教会嘅义工咧就好殷勤嘅，咁佢哋又有嘢值得欣赏咧，我谂佢唔会起咗底先至走去关心啲老人嘅，起码都我觉得呢个底线嚟嘅，咁但系你。就算你做即系我觉得嗰啲人係真心嘅，尤其是义工添。咁但係设计呢个玩法嗰啲人呢就肯定係希望教会兴盛啦。咁钱去一边呢就冇人知㗎嘛，真係。咁所以我就好反感对嗰间教会。因为我同我媽去过，即係我上去突击佢，我諗十次八次啦。我都听到呢个故事出现咗两次。咁所以呢教会有呢个机心呢，我觉得真係一啲都唔觉得一件好意外嘅嘢咯，我觉得。咁所以即係无论返教会又好，返佛堂又好，信六淫神功又好，即係我都奉劝我自己啲朋友呢，即係唔好咁投入啊，真係。即係你信嘅，你係信嗰、那个信神或者信佛学嗰、那个道理咁样。即係千祈唔好将过分嘅感情摆落啲人度咯。因为人始终即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会这样跟你讲啦，即是人是罪人来的嘛，包括牧师都是罪人来的，根本如果不是罪人他都不用这么折堕就可以呃人钱了，是不是？咁即是同埋好多人都是因为自己觉得满身罪孽才走去教会的嘛，咁罪性是改不到的嘛，就算你受了洗，我认识好多虔诚的基督徒都贪钱的，即是这个已经证明了你听呢，是只是靠教会的能力是不 work 的，即是不会令到你由一个满身罪孽的人变成一个很圣洁的人的。即是我都某程度都相信那条友是不是真的很懂得想呢，同埋尤其是我最特别认为呢，即是有很多懒的人呢，他将精神呢投注在另外一个人那里呢，指意那个人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啦，即是新手党啦。那些人呢个出事率特别高的。即系同个智慧未必有关嘅，因为佢真系呃翻自己屋企人咧，好有智慧嘅，或者系喺商场度，或者即系喺工作嗰度咧，呃钟啊，攞小便宜啊，系好精明嘅。但一旦翻到教会咧，就将自己奉献咗俾教会啊，即系好似一只羊咁样，我翻嚟赎罪啊，因为我平时周身罪孽啊，咁样又妒忌啊，又贪心啊，又瞒骗啊，又对老豆老母黑口黑面啊，即系去到教会又。好吃得开啊，个个都是好朋友啊咁样，尤其是嗰啲人呢，即係我觉得呢啲人係真係好抵死嘅。即係如果大家作为一个教会嘅朋友呢，即係希望你即係唔好将啲感情摆喺另外一个人嗰度囉。即係我唔係唔信一个人，因为人本身就係咁嘅。咁你一厢情愿觉得哇你返教会咩都美好嘅，啲衰嘢只係地毡底嘅啫。咁你就最容易俾人呃囉，或者最容易呃到人囉。咁所以即系我唔翻教会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好多虚伪嘅人，一个集中营嚟嘅。咁虽然即系我都认同，就算你唔信神，你都可以翻教会嘅，因为教会好多嘢可以俾你 J 噶嘛。例如嗰个宁静嘅环境啦，例如嗰啲人嗰啲笑面迎人啦，尤其是佢有庄严嘅建筑啦，咁样各样都 J 得过嘅，我觉得。 即係我又唔會覺得人哋翻教會有啲咩問題嘅。咁所以即係翻教會就要識翻咯，我覺得即係唔應該即係懶咯，即係你有自己有個睇法咯。即係譬如你聽到啲道理或者你信嗰個聖經故事，咁你自己信 OK 嘅喎，即係你可能你嘅體驗同我唔同咧，即係我體驗唔到啊嘛，咁你體驗唔到，可能你哇啲神蹟類似都喺你身上發生嘅咁樣。咁你梗係信啦，唔都唔信咩？咁但係千祈唔好信人囉，尤其是牧師啊、教友啊嗰啲笑口噬噬嗰啲，千祈唔好信囉，真係。即係你自己返教會你自己嘅事咋嘛，係咪先。咁我因為我見得唔少啦，無論中基督教啦、天主教啦，同埋道教啊，同埋佛堂啊，即係我見得好多呢啲呢，有啲好虔誠三跪九叩嘅佛教徒呢，跟咗一個師傅之後呢，咁啱我識咗我師傅變成朋友之後呢，冇幾耐嗰啲三跪九叩嗰啲教友呢就問我點解仲同嗰個人聯絡，因為佢係神棍嚟嘅咁樣，即係無端端就將成個佢原本好虔誠嗰個形象同埋佢嗰個嘩覺得學緊佛學有應有嘅氣質呢都瞬間冇曬嘅。咁即係同而家嗰啲勇武派一模一樣嘅，即係嗰勇武派即係葉普成嗰啲信徒呢，忽然政治忽然社運嗰班呢，嘩到而家麻煩大家真係做少少實驗呢，你睇下曾經你有啲朋友呢好激動好激進，又話梁天琦啊又六號啊咁嗰啲呢，喂而家佢個 Facebook 係寫啲咩嘅呢，你留意一下，咪講下貓狗啊，講下自己個微波爐啊，講下著咩衫襯咩衫啊，咁講下天氣啊，講下咩相機啊，即係我認識啲朋友全嗰啲，尤其是 unfriend 咗嗰啲呢，全部都係一句都唔提社會有咩事都唔關心嘅。即係我覺得一模一樣嘅，即係當一個人將個感情投放喺一個人另外一個人嗰度，即係你一個無私嘅奉獻咁樣，無論時間或者心情都好，咁最尾咪即係抵你死囉，我覺得呢啲。咁我唔係風涼，只不過即係呢個發生呢啲事係不停咁樣循環，即係人性其實冇變過，即係一啲普通比較平庸或者唔鍾意思考嘅人就一定係俾嗰啲人呃嘅，似乎係。李斯王朝係咩㗎？僵尸片係咪好似係？但係韓國嘢我真係有啲保留囉，我會真係好冇嘢做先睇囉，真係。 M.K. Moon 敬啦你 ，Y. Lam Jeffrey Wong 探长交代你好， 喂你好， 刚刚收工回家， 咁夜嘅喂 ，Cecilia Hello 探长你好 ，Hello 全414，仲有400万 Sausage Jack Music M.B. 咩仲有400万？ 模式个鬼固定啊 ，Plainly 下港大话就要死，香港政府仲有官员嘅 ，Colin Shum Hello 探长， 喂 Hello， 哇似乎咧今日好多人咧都系。都係嘩而家11:00多先入場。咁同埋有啲生面口嘅，嗱譬如 Colin Sum， 你耐唔耐先嚟一次啦， Candy 我梗係記得你啦，因為我記得首歌。咁啊鬥母識唔使講啦 ,friend 嚟㗎嘛。咁啊仲有 Cecilia， 好似未見過你喺度留言喎，係咪係咪我有冇講錯，咁啊仲有阿林啊梗係識㗎啦。阿林我就係諗住本來同阿林去英國嘅，但係真係 sorry 啊，再 sorry 都好啦。咁啊何家傑啊都成日見嘅。咁仲有呢、這個Chipping張呢個超生面口喎。即係我講141你突然間咁興奮嘅，點解喂。咁啊 ,Liam 都見到一排㗎啦，阿星414就係都生面口嘅。咁可能 CD-ROM 啦。咁啊仲有 Solo 都生面口，其实 Solomon 我就识嘅，但係 Solo 咪即係 Solomon 呢唔知喎，呢咪我名成日改㗎。譬如 JP Galileo 呢我真係第一次见你，喂多謝你啊捧场啦。你係咪 CD-ROM 呢定係撞入嚟㗎呢？包大鑊已经好耐冇见㗎啦。咁我上次呢咪话啊唔见咗啊刘仁生喎，啊点知佢之后又留返言俾我，喂多谢你仲有听，可能刘仁生啲工作关系听唔到 live 啦，以前佢成日都有好多文言文啊或者啲佛经俾我睇嘅，咁啊多得唔少嘅都。 How cat it， 係丧尸片但非一般纪片，我都唔鍾意韩国嘢，但呢套的确可以推荐。 哦好啊多谢你先。 喂，咁呢，係啦，即係既然大家都立立睇，大家有幾多人啊？及下先。我今日都唔敢睇有幾多人，唉。123啊，係啦，自從上次做完音樂嘢之後呢，我諗啲流失率非常之高啊。咁啊，但係唔知點解有一次呢，又突然間好人數接近200㗎喎，真係好奇怪喎。咁唔緊要啦，人數都係一個唔係好重要嘅指標嚟嘅。咁同埋我有少少策略上嘅改變嘅，我想，不過要睇埋啲劇，我先可以做得到。 J.P. Galilea， Hello， 第二次聽你嘅 live，以前聽你同女王做節目。 哦 ，OK， 你聽我同女王做節目，你係咪中意聽人鬧交咧？最主要，即係冇乜養分嘅啫，照計係咪？咁啊，喂，不如你講下一啲你嘅睇法出嚟啊！但係唔知我頭先講有人提出嗰篇文啦，即係話咖啡灌腸啦，但之後有冇人咁講嘅？點解？唔知點解？同埋呢個有冇人未睇過篇文呢？其實因為傳得咁勁，即係無孔不入㗎喎，唔同 party 嘅朋友都 send 嚟俾我睇㗎喎。咁我即係認真睇下，覺得嗰條友寫文嗰條友有少少又妖怪又戴頭盔啦，即係你寫到個標題咁勁，咁但係其實你又唔知想講乜。其实讲一半唔讲一半，即系呢啲懦弱嘅懦夫嚟嘅，我觉得呢啲都系。咁当然有啲嘢佢讲我都认同嘅。咁但系其实佢真系唔知道想讲乜咯，系咪曲线宣传啊？佢当生意嘅咧，其实我估系真系唔会知道。喂，咁啊，另外咧，我今日睇新闻咧都几精彩嘅，华为咧就喺 Texas 咧就告翻。美国政府话违宪，咁咧佢嘅指控咧，即系其实都唔意外嘅。我最意外嘅咧就系佢点解去到而家呢个地步咧，先至话要告美国咧？如果 day one 一拉佢嘅人就告美国政府咧，咁我觉得会即系成件事会拖得冇咁长啊。咁而家咪搞到你个老板女咯。要搞到5月6号先再审，咁但系最好笑咧，就系华为用一个私人公司去告美国政府咧，咁啊似乎有啲骑呢咯，我觉得，因为即系其实美国政府系人都知，佢所有反恐系而家大晒嘅，就算国内咧有好多诉讼咧，佢都系用反恐咧就大条道理咧，就是、美国嘅国民甚至乎法官啊，我唔敢肯定啊。即系都认为有咁嘅需要噶嘛，咁咧佢就成日话危险嘅嘢系谣言嚟嘅，又话冇证据嘅。咁你谂下，如果当美国真系有证据知道，即系我好肯定有添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咁高调做嘢啦。喂，咁你系情何以堪咧？咁你就冇得唔认噶咯。如果真有证据嘅话，咁我觉得佢呢一着咧真系好错嘅。即系我觉得。其实中国政府啊，有咩人牺牲唔到噶？你咪牺牲个孟晚舟咪得咯？即系我就唔明点解？即系我谂佢而家所有做嘅姿势咧，即系个姿态咧，都系因为华为有钱。咁假若政府里面有人或者党里面有人可以打得呢单嘢咧，咪有排屈咯。成间华为变咗国营咯，索性。即系都系从呢个利益出发嘅啫。共产党，你估真系为公义嘅咩？咁所以。今日我都有睇个记者会咧，我觉得嗰度有讲英文咧都几有霸气嘅，喺语气方面。但系 evident 点解读唔到喎？大陆人唔知读咗咩个，听几次我知之后先知佢讲乜。咁啊，所以得啖笑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呢单嘢炒得太耐咧，炒到即系尤其是听花生台咧，个个都瞓喺床下底咁嘅。咁我要 review 翻睇佢哋有冇讲大咗先。即系讲到咩都肯定啊咁样，咁啊仲有系咯呢单嘢我都冇乜资格评论噶啦，因为我都系睇啲二三手资料去评论嘅啫，咁所以可以唔使咁认真听，因为我都唔系好认真面对，亦都表面上系唔关事，但系虽然长远都关我哋事嘅，咁但系总之就算华为对美国政府嘅指控咧，就话佢都有 hack 我哋啲嘢啦咁样，咁即系就算系真嘅。一来又唔意外啦，因为 CIA 睇戲都睇得多啦，即係好多人都唱衰佢㗎嘛。咁就係人哋個政府啊，有呢個第四權，所以監察到 CIA 做埋一件嘢。咁所以我咪覺得，即係佢 hack 你啲嘢，我覺得有乜咁出奇啫。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宏觀嗰個價值觀嗰個睇法咧，即係你情願俾大陸嘅 5G 橫行啦，亦話俾美國嗰個國際警察或者佢嗰個國際霸權橫行咧，咁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咧，我都係衡量呢兩樣嘢邊樣對我對個地球啊影響得大啲，咁啊都要 take 曬啦，我覺得，咁我梗係我寧願CIA 走去hack 華為就好過華為走去 hack 曬全世界任何機構。喂，你知大陸啲人好癲㗎嘛，即係因為情緒嘅關係，即係 hack 咗你條水壩， hack 咗你個電網，咁死好多人，佢係覺得冇乜所謂㗎嘛。咁但係 CIA 起碼唔會做呢啲咁嘅傻事囉，我覺得。即係你話我偏見都好，呢、這個經驗產生出嚟嘅偏見嚟㗎都係。因為大陸又係人，大陸人又係人，美國人又係人，你見過美國人走去爬入個動物園度俾老虎咬死未？即係我就未見過啦。通常啲人都係玩玩跌咗落去又有嘅，我諗。即係啲人爬牆集體，好似 World War Z 咁樣爬牆，為咗慳個入動物園費，爬完入去之後俾老虎咬死咗。喂，真係唔止一單㗎啦呢啲嘢。咁你點能夠擔保爬牆嗰度有係做啲咩工嘅啫？做啲咩職位係咪喺政府做嘅啫？即係大陸人個設定，佢嘅教育，佢就係出呢啲咁嘅人㗎嘛。喂，咁我梗係唔希望俾呢啲人喺個世界嗰個橫行啦。即係哇，你有啲好緊要嘅基建設施啊，甚至乎一啲軍事嘅嘢落喺佢哋手，真係唔撲街都唔得㗎，真係唔係講笑啊。咦，有人 send 咗幅相俾我喎。哦，明白，咦，好啊，冇问题，今晚帮你搞掂佢。 是由人，重点系有 Breaking Bad 嘅男主角 W W。 哦、 啊 啊、，OK。是由人都未见过你系有留个言。 是由人 ，Amazon Prime 有套 Sneaky Pit。好正，有 Better Call Saul feel。 哦 ，OK。 是由人， 哇，顶你咩？ 重点系有 Breaking Bad 嘅男主角 W W。 顶你咩？我仲使做嘢嘅，屌，真系太多剧。嗱，我打算俾多个机会咧，我睇埋Travelers 嘅 Season 2第三集咧。即系如果佢都系开始画，即系画晒牙啦，即系冇乜新鲜感啦。那个女主角又唔记得嘢，即系成条感情线都冇咗咁样。咁所以我可能会转态㗎，真係唔係讲笑。喂，多谢你嘅提供呀。喂，咁另外呢，我想讲下呢，即係嗰單加拿大批准去美国，即係批准就慢慢走去美国审嗰單嘢呢。咁其中佢告返美国嘅政府，佢唔係告个政府去拘留佢喎。佢係告嗰个拉佢嗰个警察喎。即係话呢，呢單嘢佢搞到上國際或者政治層面呢，佢竟然告加拿大，就唔係告政府，係告嗰個警察，拉佢個警察。大家覺唔覺得好熟口面呢？即係呢個處理嘅手法。即係咁啱文文遠今日嗰單嘢呢，即係人哋明明係掟689㗎嘛。咁呢佢又唔知點解又告啊文遠係掟到個警察而 charge 佢入罪㗎喎。即係我覺得中國人呢，即係有樣習慣呢好得意嘅，即係拆老鼠沙煲啦，第一。第二就係呢，太大成本嘅嘢呢，就算你明知，即係你明知你個對手呢係出緊邊籠呢，你都唔夠膽正面咁樣衝擊嘅。即係你話廢好啊，又話咩好呢，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嘅民族啦，即係唔係你哋嘅民族啦，我唔係我民族啊，因為我都唔覺得我係有中華民族嘅血統㗎，真係。尤其是我在这里出世呢，我从来没领过，由清朝至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都没领过。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是这个族的咯。你不要跟我说中国添。原来中国呢去到明朝已经完了了。因为清朝是女真族人，跟汉人没关系，跟华人的华字都没关系。所以很尴尬的，其实我就不会觉得尴尬，就是身份很尴尬。即係咁，我覺得 就算我唔系汉人或者唔系华人咁啊点咧？咁啊有咩？即系我唔会因为我系边种人，我去有另一个 judgement 嘅。我谂我尽量希望自己系咁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咁嘅手法咧，真系好可笑、好可耻啊！简直系，即系抵你一世都俾人睇少啊！真系。 J.P. Galilea 见过一啲 FB 物理学群组，似乎出现咗科学同伪科学相关讨论。当然，科学讨论嘅群组系会不接受伪科学存在。 系，咁即系咩意思呢？因为我觉得嗰啲科学系伪科学咯，会唔会你因为咁样同我讲咧？因为我见到一啲人咧，都朋友嚟嘅，都系即系相信科学嗰个程度，相信到迷信咯。因为科学就系叫你不停咁样 explore 一啲新嘅理论出嚟，证实你旧嗰个理论系错噶嘛。即系呢个先系嗰个精神所在啊嘛。我啱识啲人就啱相反嘅，话原来 theory of everything 啊，即系霍金嘅定律咧就系停咗噶啦。我认为即系霍金之后咧。爱因斯坦之后咧，系冇嘢会变得到嘅，即系直头系 accept wording 系咁样讲嘅。咁啊，呢啲拗嚟系咪嘥时间先？但我都同佢拗咗四十分钟，真系好笑。咁当然啦，对一啲所谓呢啲科学论咧，咁啊觉得读得书少嗰啲一定系无知嘅。咁我都明佢点样咁谂嘅。咁但系即系俾你话无知嗰个咧，即系对佢哋都有一个谂法咯。其实，喂，咁仲有咧，即系我想讲紧。呢、这个即系唔好讲一啲我哋即系呢度多数人嘅民族嘅嘢啦。咁啊，唔知点解即系最近咧好多太空嘅消息啊。但系呢啲咧，香港已经即系香港人对人类探索太空嘅兴趣似乎系冇晒嘅。反而即系你就一定会同我讲咧，唔系啊，嗰啲阴谋论嘅节目成日都仲讲太空啊。喂，但系你留意一下咧。所谓香港阴谋论嘅节目呢都仲系停留喺阿波罗嗰啲时代呢，即系成日都讲緊上太空嘅阴谋论啦，即系系假嘅上月球咁样。咁但系最新嗰啲譬如 SpaceX 啊，甚至乎日本嘅 JASA 啊嗰啲呢完全系即系冇乜人提到㗎已经。咁呢唔知点解，可能等緊嗰啲学者或者等緊小说家呢出招，佢哋有得二手再噏翻一次俾你听咧，就好似有料到咁样啦。咁但系我唔识做呢啲嘢嘅，咁我只不过系睇翻新闻啊，或者睇下啲 live 啊，即系尽量喺二手嘅资料嗰度。即系我想，即系我又冇资格去研究啊，因为研究唔到啊，因为学历水平唔够啦，同埋我冇呢啲资料喺手咧。咁我就咁睇 live 目测咧，会唔会阴谋咧？会唔会造假咧？例如 SpaceX 咧，我已经留意咗几年啦，即系睇住佢咧，开头发明咗一个新嘅谂法咧，就系啲火箭咧射到去太空嘅边皮，跟住落翻嚟就回收翻嗰个主要嘅火箭筒嘅，咁嗰个太空舱咧就上咗外太空，跟住咧就开始运行，甚至乎第时嘅计划咧就系火星嘅，咁咧。日本咧嗰个太空计划咧都得意嘅，佢咗一个好老远嘅地方咧，就有粒嗰粒嘢叫咩啊？嗰粒嘢叫做皇宫啊，咁系一粒小行星嚟嘅，咁佢唔知飞去嗰度做乜嘅，即系佢啲究竟有啲咩物质同地球唔同咧？即系当然系研究啦，咁啊采样啦，谂住哇，但系佢呢个。难度已经高过上月球好多噶啦，因为佢去一个好远嘅地方，几年先飞到去，咁仲要登陆埋喺个粒小行星嗰度。那个小行星啊，听讲好似得800几公里咁细嘅啫。咁咧，即系其实佢做示范咗一样嘢咧，就是、好似 N 年前有套电影叫《Armageddon》咁样咧，就系、是、有粒陨石夹行星咁大噶啦，唔知800几里咧，同埋个《Armageddon》嗰粒嘢之间分别几大，有冇人讲到俾我听？咁人就可以登陆喺嗰度，攞埋嘢就可以翻落地球嘅，即系最尾个任务就系、是。咁我觉得哇，即系其实我觉得日本人对嗰个太空嗰个视野咧，系即系虽然佢系个准程度系唔够中国射卫星咁高嘅，即系唔知点解喎，日本人咁鬼知咪咁鬼认真咁严谨。但系佢射火箭嘅技术同埋嗰个成功率咧，系竟然低过大陆嘅，唔知点解。 咁咧，但系佢哋个视野当然阔过大陆好多啦。咁佢嗰个叫做准鸟二号啊，咁咧就成功咁样登陆咗啦。咁咧就即系又等紧大家，即系等紧佢嘅有啲咩科研嘅结果翻嚟啦。咁我其实有啲 wonder 嘅，即系点解日本会谂住飞去粒咁嘅咁远嘅星嗰度做呢样嘢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中国嘅嫦娥唔知几号啦。天宫啊，天宫就有个粒太空，即系嗰个舱啦。咁佢嗰个火箭飞咗去月球嘅，唔系嗰个太空舱登陆咗去个月球背面。咁咧之前已经听过，听到话晒牙咧，就系讲紧月球背面嘅神秘学啦，或者阴谋论啦咁样。即系我谂有听网台啲朋友咧，都听到识得背噶啦。又讲到咧，即系美国嘅太空人咧，就唔知写个录音咧，唔知点解一厢情愿觉得嗰个录音系真噶啦，就话个月球背面咧又有啲势力咧就警告佢，就叫佢唔好再上嚟月球啦，如果唔系咧就会怼冧你咁样，即系片都拍过其实呢啲，咁唔知点解你信嘅嘢咧，你就会一厢情愿，你冇。即虽然你冇咩能力呢去 judge 到嗰个录音係真定假嘅，因为所有呢 officially 唔讲你听嗰啲呢就係、是、秘密啦咁样，即大家有呢个 mechanism 啦，已经即就认为係政府唔讲嘅未必唔存在，阴谋论讲嘅嘢呢出现嘅片或者带呢就一定係真嘅，但只不过係政府就冚住啲嘢嘅啫。咁其实大部分人即茶余饭后听啲阴谋论呢已经代入咗呢个 pattern 嗰度啦，即系所有嘅嘢都系唔信嘅，尤其是美国嘅嘢唔信嘅。咁中国嘅唔知点解专登又去信嘅，有啲人。咁我讲咁大轮，我唔系太熟嘅嘢，为咗乜咧？就系我最近听过飞碟会嗰个 Moon 咧，佢嘅睇法咧，即系对于大陆嗰只飞船登陆咗喺月球背面嘅睇法咧，哇！真系大开眼界，即系听佢咁讲咧，梗系真知灼见啊！即系我唔捻明点解咧，我以为呢个系正常人嚟嘅，一路都即系我觉得佢态度乐观啦，一厢情愿觉得外星人就系帮助人类噶啦，咁样唔知佢点样得嚟咧呢个经验，咁啊冇得 challenge 嘅。但系竟然咧，佢话咧今次啊，中国嗰个飞船登陆咗喺地球背面，因为啊外星人俾面我哋中国人咯，咁讲咁都讲得出噶，屌佢唔系讲笑，讲几镬都系咁讲噶。咁因为佢唔俾面美国佬啦，咁样，哇！我觉得呢啲唔知咩逻辑嚟嘅，即系我净系听完佢讲绕梁三日啊，即系我喺度思考紧，啊，究竟点解呢条友读翻书嘅咧，就会一厢情愿觉得外星人系俾面大陆，又唔俾面美国嘅咧？咁样，佢证据喺边度嚟嘅咧？系咪通灵嘅咧？系咪呢个即系得到啲咩特别嘅信息咧？咁样，咁其实除咗中国之外咧。下一个登月咧嘅计划就系以色列咁样，咁以色列又系登陆咗之后咧，佢又话因为外星人又俾面以色列咯，咁样即系总之咧，佢又分开咗。总之美国唔上去咧，就系因为美国得罪人或者衰人，所以外星人唔俾面佢。咁其他人上去即系等于俾面啦，系咪？咁我觉得呢啲讲法真系好奇怪嘅。咁啊令到咧其他阴谋论嗰啲人或者甚至乎都中意。新科技，我发觉以前听云海嘅时候咧，即系我中意听原因咧就系、是、我其实唔系中意听佢啲阴谋啊，即系我中意听一啲新科技啊、人类嘅太空计划啊、发现啲乜嘢啊咁样。但系整整下咧，即系云海之后，咪雨后春笋咁样，好多网台嘅都好多人研究呢啲嘢啦，所谓咁啊讲好多呢啲嘢啦，全部都系一啲。二三手或者四五手嘅资料咧，都系睇一啲人哋已经佢有个睇法，写完啲书咧，就最大镬就系当捻咗系真啊！即系当咗嗰啲人写嘅嘢系真啊！一个网台又咁讲，十个网台都系咁讲嘅时候，一般透过网台先有机会研究呢啲，或者有机会听呢啲嘢嘅人，全部都当咗嗰啲阴谋论都系真咁样讲咯。咁我觉得呢样嘢咧都几恐怖啊！因为可以讲一个实验嚟嘅，即系原来。你要呃一啲群众咧，即系做少手脚就已经呃晒噶啦，即系已经直头系，直头系桥牌咗一个正常人去谂一样有冇可能发生嘅，用逻辑甚至乎用证据去判断一样嘢，更加严重啊！我觉得咁，所以 即係其實我好鍾意聽嗰啲節目嘅，但係而家都有聽唔落，聽兩嘢個 pattern 已經穿曬，又係咁啊，又係美國佬又點點點啊，又係 CIA 又點點點啊，又係謀獵嗰啲講呢啲嗰啲人啊。咁甚至乎我聽個雲海以前講呢，仲覺得唔知覺得自己係邊個人啦、啊、又成日驚俾人暗殺啊咁樣，我唔知講笑定講真啦、啊、即係唔知佢又重要到點呢，即係喺個媒體度講兩嘢就會俾人暗殺咁樣啦。因為有好多人講過，又話美國有啲唔知咩人又發表過一啲嘢又俾人暗殺咗啊，咁啊炸彈又醉酒 OD 咁樣咩都有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故仔嘅，即係當初聽啊幾有色彩嘅，即係食花生咁樣呢。咁但係最慘整整下呢十幾年呢，喂啲人全部都覺得嗰啲係真事，嗰個嘢先令人驚。因為有時無端端喺街度困到啲朋友嘅朋友啦，喂探長你又鍾意聽呢啲音樂論，我鍾意呢個鍾意呀。咁以我嘅經驗呢，佢哋全部都係當呢啲係真㗎啦已經。因為你呢啲資訊用多過 NASA 或者 SpaceX 或者其他太空總署出嚟嘅資訊。咁當然佢已經可以徹底地呢用佢一個諗法呢，已經所有嘅 officially 嘅知識嘅信息全部都係假嘅，佢哋認為，即係佢哋能夠成功做到呢樣嘢。咁我認為又亦都唔係冇可能嘅。咁但係你都睇下講啲咩你先分辨到真假㗎。咁冇理由全部樣嘢都係假㗎嘛。咁所以呢，我近來喺 IG 嗰度呢，我全部add 曬嗰啲 SpaceX 啊，或者有啲space 嘅 insider 啊，即係我有十幾個 group 我都 add 咗，即係睇佢哋唔同講啲乜囉。咁我覺得暫時呢都未有啲人即係好有能力地呢，好似嗰啲嗰個 Billy Meyer 嗰類咁嘅集團呢去造假囉。因為佢哋已經食老本都食夠啦，即係啲人而家都仲緊 Billy Meyer 嗰啲呢，我真係覺得勁呀，真係即係最劲嘅竞赛呢，仲有人信佢哋讲嗰个嘢得先得人驚。咁唔紧要啦，即係正如听嗰位朋友阻人搵食咩。咁但係佢哋又唔係好搵食㗎咗。开啲讲座收几又水一个搵到几多啫。但係佢哋真係信嘅，我认为係。读到边度呢头先啊，读到 L,Nami 啊，咦都未见过呢位朋友。 Oh Nami， 最近睇 Netflix 嘅《Fit》，讲全球最大音乐节骗局纪录片同《Loser》都系纪录片，一集一嘉宾 Jack Music MB 邓无色阿曼果派亲中飞碟学人，甚至讲外星人打算用中国代替美国。 即系我觉得好有可疑嘅，即系呢班人咧，即系可能。其实我最可悲就是呢，有啲素人或者阿 Moon 啲傻更更咁样，即係唔知点样生存到嘅人呢，佢觉得佢以为自己唔使点样做嘢生存到，但係背后究竟係靠啲咩生存嘅呢咁样。即係我觉得连佢自己都搞唔清楚嘅时候呢，即係我觉得好似啲人长期怼草咁囉，我觉得。即係嗰种感觉啊。咁啊真係奇怪啦，总之。咁同埋阿雲海同佢哋反面嘅理由有冇人記得呢？我都唔係好記得，好似都同有啲同親中有關嘅嘢嘅，因為雲海好鬼黃絲㗎嘛。 Hugland 陰謀論收中共錢。 嗱呢個陰謀論呢係咪有證據或者有冇跡象顯示係呢？咁嗱，如果從邏輯推論呢，我覺得嗰班讲阴谋论嗰班呢，即係最可疑呀，梗係嗰个蜥蜴人嗰个台啦。因为佢好明显有人查到佢哋个 server 喺个中资机构嗰度嘅，曾经呀。不过听人讲嘅啫，即係呢个当然唔能够肯定啦。咁同埋佢讲嘅嘢不谋而合呢，又係讲嗰啲嘢。即係都系美国佬又呢样嗰样，即係中国呢就哇。好开放咁样，好有成就咁样，即系我唔冇发现中国真系有成就嘅，即系航天科技嗰度呢样嘢就无谓因人肺炎。 Jack Music MB 邓无色，我和 Wilters Zero UFO Club 已经染红咗架啦。El Nami 因为战中云海同乱反面。 哦、okay、 Joseph Chen 探长监制晚上好。 喂 ，Joseph 而家先嚟，唔系啩？啱收工。唔紧要啦，都即係今日冇乜特别嘢，冇乜真知灼见嘅。 喂，咁系咯，即系我觉得好可悲嘅，即系越听越，我觉得反而最好听咧，就系云海同 Papa J 嗰个年代啊，即系可能大家都好 green 咧，即系啲嘢未系好重复啊。咁同云海又好勤力咧，就做咗好多 research 咧，即系听古仔，即系帮我哋听咗好多古仔翻嚟。但系即系佢嗰种信嘅古仔嘅内容嘅信法咧，佢都系好童话式嘅，即系我好欣赏佢，即系仲系嗰种觉得好似童话故事咁样。又佢又冇乜点样扮权威嘅，因为尤其是嗰个 Papa J 咧，佢下下窒到应咧，咁佢窒嘅嘢正正就系一个critical thinking 嚟噶嘛？你点解咁样信啫？咁咪唔系咁，一定要咁嘅咩？即系成日都提出呢啲好鬼 critical 嘅 challenge 咧，咁变咗系好听嘅成件事。咁咧，但系后来当云海唔系好俾得人 challenge 嘅时候咧，就开始走下坡咯。我认为，尤其是佢黐埋咗商台嗰啲啊，都姐嗰啲咧，渐渐觉得自己一个明星嘅时候咧，根本就好难听添啊！后来。咁直至到而家都系继续 keep 住好难听咯，我认为。即系唔系话讲嘢难听啊，即系话好难听得到佢即系好难听得翻嗰啲内容啊，即系其实最老实噶啦，譬如格罗兹尼，你挨到几多集啊？老实讲，佢成日都系。大量讲啲私人嘢，嘻哈咁样，又成日同一啲嗰啲，即系总之当时最出名嗰啲人，佢又好向往同佢哋 hang out 啊，例如学文思潮啊嗰阵时咁样，即系又同嗰班细路，但系即系佢好向往嗰啲生活啊，即系佢系 provide 到一个人哋好戥佢开心嘅一个过程，咁我觉得节目就系表达到呢样嘢，咁所以系咯，当然有好多人仲系追听啦，咁梗系即系我嘅感觉，即系讲紧。 Jack Music MB 邓无色当年飞碟会搞大型会议，庄正善云 哦 ，Huge Land 从来都唔听音，无论节目 Keith Hill 迟来了。Hi 探长 Derek Lee， 冇错，云海同 Jason Derek Lee， 佢哋两个好正。神王知唔知 J 去咗边 ？Fish 104 Fish， 阿门单嘢可听翻及及 Channel 访问云海嗰集。Jack Music MB 邓无色，云海认为应该停讲座，并且应该呼吁人参加散运。 哦，咁多内情啊！喂，咩叫 Gap Gap Channel？ 我听都未听过。咦 ，Fish 104 Fish 啊，见过你未嘅咧？个名好似好熟嘅、哦，哇，连 Gap Gap Channel 你都熟咧，系咪 Gap Gap Channel 嗰啲人嚟噶？其实咧，云海话应该停讲座，系咪应该有人又唔肯停咧？即系如果我喺度，我会提出，不如咧骑劫咗个讲座讲散运咪得咯。即系人哋唔讲，但系你个 part 要嚟讲咪得咯，咁使乜停啫？不过停咗有型嘅，招土派嗰啲人个谂法我都完全明啊。 Fish 104 Fish J 前排帮 V at U TV 拍咗七旅游节目 ，Directly R J 做紧幕后剪片。 哦，嘥咗佢做幕后。咁啊，即系我其实咧 ，Papa J 嗰啲咧，同埋嗰个彭程咧，我原来好，我听咗好多好耐啊。即系我其实佢哋即系石果仅存得嗰几廿集咁咧，其实我听晒，即系我听完有听都过瘾嘅。其实咁咧，嗰个彭程咧，佢竟然原来我好后期先发觉咧，佢系唔知一个 Now 嘅早晨节目个嗰个女仔就系彭程。我后来咦系把声系佢嚟嘅，即系我觉得佢系几得意嘅。佢嗰阵时做呢个节目，我做得几投入啫，即系我很肯定佢都几多 research 嘅咁样。即系嗰阵时哇，几中意呢个女主持，但系之后完全冇听过第二个节目噶，净系彭程，我净系听过阿 Papa J 都系啊，净系听过佢喺嗰阵时系香港电台，我直至我听晒所有嗰个夜妈妈夜爸爸咧，我先知道嗰个节目原来系港台，我就最近先知原来是香港电台，我不嬲都以为原来以为是商台嘅，因为上网嗰啲 bell 佬咧，将中间嗰啲 jingle 啊。 嗰啲节目歌播歌啊新闻全部 cut 晒噶嘛，咁我系唔会知道佢系港台噶嘛，咁我都系近来先知咯，因为有另外一个 backup 佬咧就 backup 埋嗰啲咁嘅嗰啲过场咁，我所以先知。咁啊，所以有时有啲嘢咧，即系永远变成记忆啊，都几开心嘅。即系你一路，即系所以啲人成日话李小龙啊、Beyond 啊、梅艳芳啊呢啲，即系。有啲好冷漠嘅人就话：，死好过唔死啦，因为咧老咗就好大镬噶啦，咁样。咁又唔知点解好多人咧斩钉截铁咁样觉得阿妹就唔会咁样嘅，唔会好似成龙咁嘅。我又唔明你点解觉得佢唔会咧？咁啊，李小龙都会，我相信。即系有啲嘢真系死好过现世嘅，老实讲真系。咁啊，头先仲讲到一个边个，亦都一样。咁所以好残酷，好残酷噶。即系其实。譬如 Papa J 佢唔做幕前，我觉得反而仲好啦，即系永远都记得佢嗰阵时做呢个节目系咁好听，即系我觉得佢系好 sharp 嘅，真系，即系佢反应又快，咁佢又成日都好多正常人，即系如果你转数快啲都有嘅 challenge， 去 challenge 云海，其实我觉得云海可能佢英文唔系好叻嘅时候，有好多嘢译错咗啊，佢 common sense 唔够嘅时候，夹硬读翻出嚟，好多呢啲穿崩嘅，但我唔觉得佢讨厌嘅。因为佢有个赤子嘅心咯，俾我感觉到，即系佢当童话咁样读翻一次出嚟。咁 Power J 咧就令到好尴尬，嗰个咁嘅化学作用咧，我觉得超好听咯，真系。因为 Power J 嘅 common sense 比云海真系劲好多噶嘛，起码出嚟社会做嘢做得耐啲啦，同埋个人系坚醒目噶嘛，真系。好似后来 Power J 好似喺有线都唔知客串过啲节目，我见过真人嘅，但系好短时间嘅，应该就系。咁 ViuTV 嘅旅游节目可唔可以同我揾下佢系咩节目名咧？咁我睇下佢都好啊。 Derek Lee 阿 J 做紧幕后剪片，搵信王夹夹 channel 系新俾歌台嘅节目。Oh. What is zero Crap J 都系中意拍嘢。L Nami， 诶，突然间唔读啊 ，L Nami， 个别 highlight 先，佢唔肯读啊，咁我读啦。云海话去请学生。Moon 就是说占中是美国佬搞出来的，要开 UFO 会议，那就反面了。我都是听 GapGap Channel， 老实讲，即是你一讲话是新比的节目，我就真的即刻不敢信了。因为新比讲他在架游艇上练健身呢，即是挺好笑的，但我真的绝对不会相信。他挺有讲故事的能力的。 尹信王彭程成日做选举论坛主持， 啊系啊系啊 ，Music MB 邓无色，但系阿苗立场亲中，虽然没有攻击散运，但因为立场不同，云海觉得一个人唔关心社会，听咁多外星信息也是徒然， 冇咩直接关系。 表示不再参与非地会活动。Kenneth Lee 彭程经常不觉见到佢， 哦系啊，系咪福建人嚟噶佢？喂，我就觉得冇乜直接关系嘅，听咁多外星信息也是徒然啊！咁听外星信息唔系代表你有同理心噶嘛？咁我觉得散唔散运系在乎你嘅同理心啫嘛。即系我最彰显到就系、是，或者最显示到就系呢样嘢啦。即系因为散运系某程度代表住呢个世代嘅交替嘅唔公平，同埋真普选。对下一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咁啊嚟去都是讲同理心的，我认为，即系如果当你老过啲细路仔嘅话，咁所以外星嘅信息系真系唔使关嗰啲僆仔嘅事嘅、哦，外星嘅信息只不过系一个 free rider 咁样，外星人嚟 fix 晒地球嘅嘢噶啦，将会佢哋啊想帮我哋嘅啫，咁样，即系佢系呢个主流噶嘛，咁只不过系呢班人。听完外星信心就唔会令到佢更加有同理心，个同理心系喺外星人嗰度噶嘛，唔系喺人类嗰度噶嘛。即系所以你听好多外星嘅信息嗰啲人都系 free rider 嚟嘅，我认为，即系觉得哎好无助啊，地球啲嘢我哋都做唔到噶啦。即系你就想环保，你都改变唔到个地球嘅温室嘅效应噶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就等人打救咯。即系其实信即系嗰一派乐观外星人信息嗰班，即系同拜观音同埋。嗰啲上山等自殺啊，等洪水啊嗰啲，都完全冇分別嘅，我覺得係。或者翻教會啲人等等 等耶稣打救啊，即系等上帝打救，系完全冇分别嘅。咁所以我觉得云海又误会咗呢样嘢，真系。 Alan Chum， 彭程系有线 YM 吓咁老噶啦 ，VJ 大赛出身，Jack Music MB 邓无色探长音，外星人生活其实几共产，而且没有感情。 嗱，其实呢啲都系我哋对外星人嘅套版印象嚟嘅啫。咁外星人究竟系点咧？即系我都唔够胆讲啊，但系邓无色又够胆讲。即系可能外星人好卵笨柒都唔定噶嘛，或者外星人根本就唔使食噶嘛，咁咪对个欲望好低嘅人先至会做得出好多技术高嘅嘢噶嘛。即系如果你好纵欲嘅人，通常都冇乜成就噶，系咪先？咁如果你相信外星人都系原本系人类嘅话，咁如果人类都唔系嘅，但系 under 呢个物理定律去生存嘅一啲物种都有啲相似噶啦，咁所以。究竟外星人是怎样的呢？不知道啊，真的。可能似人都不定啊，真的。 宇文，彭程以前做神光第一线。 哇，这么老土的，原来。即是耳筒当头盔那些，是吧？喂，那是啦，我觉得刚才讲了几个地方的探险计划啦，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同埋有没有人知道呢，为什么SpaceX将会去火星嗰个太空船系改用咗不锈钢，有冇人知道点解用不锈钢咧？呢个问题都几有趣啊！以前嗰啲火箭啦、太空船啦，全部都系用合金嚟做嘅，即系接近铝质多啲嘅合金嘅。咁点解呢个 SpaceX 嗰啲用不锈钢咧？咁样咁同埋穿梭机咧，面头一层咧系陶瓷嚟嘅。咁啊，原来落地即系重返大气层嗰阵，原来散热嘅，即系挡热嘅咁样。咁呢啲物料就似乎系即系自从有太空计划都系用呢啲，但系竟然系用不锈钢，真系奇怪啦。咁我亦都有睇过佢嗰个 documentary 嘅。 尹信王讲外星人定讲太空人先？ 乜嘢啊？讲外星人喎，而家太空人咪即系地球人？喂，因为监制走咗，咁所以我要自己搵水饮。因为今日一卵嘴咁样讲太多嘢，又饮晒樽可乐，咁我搵你饮下先。喂，你哋留言啦，不如啊、叫亲人留言都唔留言，好奇怪！哎呀，我最近咧，阿监制喺未食完嘅，原来我预备食第啲嘢添，仲 韦信王，如果讲外星人，点解会知佢哋共产？ 呢、这个我都系问紧阿邓武识嘅，咁啊等佢答啦，因为邓武识有问必答嘅。我想讲下咧，今日睇新闻见到田北辰都几好笑啊！大家有冇睇嗰段田北辰嘅新闻啊？我都有两兄弟，一好妙啊！有夠撲嘅真係， Michael Mac YouTube 竟然派过大湾区广告俾呢度。 我知，我知点解？因为 YouTube 咧，啲 robot 去落广告咧，都系睇你个标题嘅。咁、那个标题啊写住大湾区系老千局，咁啊见到大湾区，咪跟住出大湾区咯。但假如而家有套电影叫《千王之王》嘅，咁佢咪又出埋《千王之王》咯，咁简单啫。咁但系最近啊，突然间有单嘢都几好笑，哇！死啦，啲水咁多猫毛嘅。咁咧啊，最近啊，金英咧就无端端就揾我，就话探长可唔可以帮我拍条片啊？咁样咁咧，通常咧啲社运人揾我拍片啊、影相啊，我都系好易化为义无反顾就应承噶啦，因为即系帮下一啲即系我欣赏嘅政党或者一啲政治嘅参与嘅人，尤其是年轻人啦咁样。咁呢个问你拍乜啦？佢话我想拍条片咧，就唔知摆啲公仔喺度，咁我咧就搵个锤仔揼烂晒佢，咁咧就又要唔知点样打灯又成，即系教我拍嘢啦。具体啲嚟讲。咁我觉得奇怪啦，呢啲唔通你靠呢啲咁嘅画面咧，要嚟讲出一个政治嘅议题咁样？咁我真系真心咁样谂嘅。咁点知咧，即系其实金英个人咧，真系好想做导演，但系问题就系自己又唔识拍，咁样可能想揾我帮手，因为教埋我点样打灯啊，我觉得好奇怪嘅。即系总之，咁我即系佢自己个脑里面谂咗个构思啊，点样拍啦？咁点知我问佢咁不如你讲下咧，你拍条片嘅动机同埋 message 系咩先啦？咁样咁跟住佢就讲咯，因为即系我写咗大轮嘢都唔复，咁我继续写啦。我话咧，我其实我就唔系好专长咧，就俾人借对手，我净系斋做嘅，即系我根本唔知谂乜，我点样，即系我唔想咁样拍嘅咁样。咁于是乎嘅隔咗几嘅差唔多半个钟先复我啦，就话。其实呢好多人都有我的同感呢，近来呢 YouTube 成日弹一个广告出来呢，就叫做一个官人七个妻咁样。屌我见到阿曾啊，个个朋友都系好憎呢个广告。我想呢就专门拍条片出来呢，就唔知佢有啲公仔啊，就係嗰个 game 嗰啲公仔呢，就好愤怒咁样打爆晒啲公仔嚟泄愤咁样。咁咧，跟住我就话：，哇！你做埋呢啲嘢，咪就益佢个 game 更加出名。跟住佢就留咗叫原来略双面人啊。因为咧，仲强调咧，唔系净系我觉得好愤怒啊，我全部人都愤怒，应该咧，即系应该做出一啲举动咧，令到知道人哋唔中意咁样讲，即系当搞社运咁啦。咁我就即系我当然就唔赞成啦。屌你嘥埋啲资源。你要嚟同人宣传，你唔系啩？仲有啲咁低品味嘅 game， 我仲要咁咧。跟住我就劝佢啦。我话其实咧，YouTube 咧都系因为你平时睇啲咩而出咩广告嘅啫。咁样咁我话你，我话不如你暂停睇睇你睇开嗰啲嘢，咁佢啲广告就唔出噶啦。因为咧，我从来未出过你讲嗰个广告嘅咁样。跟住即刻唔出声。知道而家冇答到我啦，即系可能嬲咗啊！因为唔帮我拍咪算咯，教训我咁样。咁啊，的确系啊嘛。咁所以咧，有时我见到你听有人讲话出个大湾区广告咧，即系我都觉得好冇面嘅。即系竟然，即系我喺度讲呢啲九七廿四，竟然会出个咁嘅咁低品味嘅内容咁样，真系 sorry 啊！ Fish 104 Fish， 日本72小时，台湾72小时，泰国72小时，好似系依三个系列。俊海加拍 PJ 做旁白 ，Jack Music MB 邓无色，因为阿面有讲外星人接触个案，提及外星人生活，描述到一个兼共产世界，没有私产，各取所需。没有货币，没有宗教，似共产不是大陆嗰种共产。尹信王探长打唔打还愿？宇文，我反而觉得只剑几过瘾。X D， 其实咧，多谢阿 Fish， 104 Fish 嘅提供啦，咁我会睇下啦。咁但冇识咧，佢细无遗咁讲阿 Moon 讲接触外星人嘅个案，咁唔系佢接触啊，好似系又系 Billy Meyer 讲嗰啲咯，好似啊。嗱，佢都有讲几个最出名嘅人。我觉得咧，嗰班飞碟会啲咧，即系其实我识另外嗰啲人系好正常嘅，系核心嗰啲先最唔正常嘅，即系成日都讲到嗰啲嘢咧，即系由一个咁样一个独臂农夫咧，佢嘅所见所闻咧，就当咗系圣经咁样咧，即系所有飞碟嘅嘢都系呢、這个就系最大嘅答案啦。咁样，哇，海量咁多嘅预言啦，咁样中几多错几多，有冇人讲过咧？咁样，咁佢哋而家觉得中嗰啲先讲啦，唔中嗰啲又唔讲。咁其实你买六合彩咧，如果你抌一亿内咧，你嗰个中六合彩嗰个基数都大好多啦，咁解啫。咁还原呢个系咩 game 嚟咯？唔知道，好似 PC game 嚟噶系嘛？因为我唔会专登买 PC 去打机嘅。咁如果佢又冇出 PS4 嘅话咧，我就应该一世都接触唔到嘅呢啲，又唔系 online， 系咪手机 app？ 咁唔知啊。总之我就未必会打咯。咁我咧就等紧嗰、那个Tokyo Studio 啊，系咪有个品牌叫即系 Trico， 即系 The Last Guardian 嗰个厂牌，我会买啦。咁同埋 Rockstar 嘅 game 我会买啦。咁我比较保守啲嘅，因为我唔系唔欣赏其他 game， 因为我有打过呢两个品牌嘅机嘅经验咧，我啊想延续翻嗰啲乐趣啫，因为你。即系真系专业打嘅先打晒咯，因为真系实在太多好嘅 game 啦。你睇下嗰 game trailer 2019咧，哇！真吓死你嘅，劲到我都唔敢睇太多。即系中意咗你真系，即系除非我退休或者我大把钱啦，如果唔系真系好捻大镬噶。我上次打咗8个钟头嗰、那个Detroit Be a Human 嗰个 game 咧，哇！好捻好玩，啲画面又好靓。我打8个钟我都做唔到落，即系我唔想继续再打，因为即系实在咩都唔使做嘅打机。咁所以咧，你谂下几羡慕啲主妇啊，即系又冇嘢做，啊嗌闷咧，嗌冇嘢做，好无聊，好空虚嗰啲咧，我真系觉得系好奢侈咯，咁样讲法。 宇文，我反而觉得只 game 几过瘾 ，XD 恒黄，但系确实 UV 好正喎。 嗯，你系第三个同我讲，第四个同我讲啦，我真系 fulfill 唔到啊，时间唔够，即系我唔想抌冷个身，我点都搵啲嘢做下先，可以 keep 住我70岁都退唔到休呢个愿望啊，即系唔系愿望啊，呢个现实啊。喂，好啦，咁啊，讲多少少话题啊。头先讲田北辰，大家又唔接龙嘅，你唔觉得好笑嘅咩？田北辰嗰两兄弟，即系佢讲出一啲咧，即系好多人嘅忧虑咧，即系大陆嘅税制啊，你唔好话税制啊，佢嘅法律咧系咪法律咧？即系佢嘅法律话系法律，但系其实系人治噶嘛，其实佢想点就点噶啦嘛。即系咁，你点样上去做生意啫？我就唔明点解两兄弟傻奸奸咁样，又做晒人大政协，以为自己可以豁免到？屌你个 G2000 咪又系俾人搞，你戆鸠噶？苹果又系至今堕落，又系要赔钱，因为佢个 domain 人哋买咗先喺大陆咁样。唉，呢个世界点会变成咁嘅咧？喂，仲有大家咧要留意一下谭耀宗、蔡素玉，即系旧嘅或者入咗行政会嘅。民建联嘅人咧，我怀疑佢大湾区佢嘅着数同埋佢嘅投资系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即系我谂大到系好似机场唔系，即系呢个旧启德嗰度咩啊邮轮码头，我怀疑佢系被逼去做咗嗰啲有份投资基建啊嘅生意，定系佢嘅有关嘅公司或者佢代表嘅公司。佢近来好勤力咁样走出嚟咧，推大湾区推到一啲，即系推大湾区，你拍条片咩都好，你始终都系，即系个政策当你一个必须嘅 PR 啦。但系佢哋一种心急同埋上心嘅情况咧，同埋用嘅用词咧，已经系去到一个 好極端嘅程度，例如連嗰啲恨錯難返呢都出賣喎。今日我睇新聞早排又話蘇州過後冇船搭呢，你已經覺得佢啊你啲仆街，即係你講到即係通常你俾啲老千呃 time sharing 啊，倫敦金啊，佢個手法呢都係冇都唔得嘅，同埋呢你話你損失咗呢啲機會呢，你又真係冇第二次機會啊！即係呢啲全部都係老千嘅手段，同埋老千嘅心情嚟嘅。即係蔡祖今日講到話，哇！如果你香港人唔珍惜大灣區，恨錯難返。喂，咁你珍惜咪得咯？點解你唔叫曬你仔啊、你啲親戚去咧？即係其他嘅人唔珍惜，你得佢死啫，係咪先？你扮有同理心啊！而家即係覺得香港人係你啲子女啊！而家屌你嗰啲人講得出呢啲，你係咪倒米先？根本就喺度倒米。喂，你呢啲譚耀宗、蔡素玉、鄭耀堂呢啲走出嚟，喂，純粹係倒米嘅，真係唔會有人睬你，除非有啲老豆老母係政協或者人大咁樣嘅富二代。我有個朋友個老死啊，就係、是、唔知嗰人佔中咗跳海嗰度咁嘅傻仔咧，佢點解跳海咁上心啊？因為佢老豆就係人大政協，大把生意，即係大陸中港生意啊，即係搞緊嘅。呢啲財進佢唔老嘅喎，都有三十幾歲嘅啫。即係而家只係會係呢啲咧，先至會對大灣區係有希望。因為你已經有曬人脈關係，有曬特權，你喺上面胡作非為，好多著數俾你，著數俾咗你，但係你要揾人去幫手做勞工，要借人對手去做嘢嘅時候，咁而嗰對手又唔聽使，哇！你諗下佢哋。简直是绝望的了，就来即是紧张到呢，为什么香港完全没有反应啦，啲人。咁而家不停卖广告，连九吹24个广告都有大湾区的，问你死未。咁所以呢即是好好睇啦，即是如果你觉得咩都唔关自己事嘅话，即是呢啲咁嘅小丑，佢哋下一个 step 呢，当然而家立法会唔系一个战场嘅时候呢，佢哋下一个 activity 呢就系鬼打鬼囉。即係你見到而家無端端呢、這個工聯會又講咗工黨嗰啲嘢㗎，而家好得意㗎。民建聯又講咗以前民主黨甚至乎係社民連嗰啲嘢㗎，即係好得意㗎。咁但係咩都好，最尾個輸家都係香港人囉。咁但係冇辦法㗎啦，呢個要接受呢個報應㗎，香港人真係應該有報應㗎，我認為。即係咁容易唔信埋嗰啲黃毓民啊，嗰啲葉普成嗰啲。 宇文，我反而觉得只技几过瘾。 哦 ，sorry， 讲晒。 恒宏 系，喂，咁啊，差唔多啦，而家几点啊？而家零时4:45，我都讲咗差唔多3个钟啦，系嘛？ 恒宏，佢哋啲仔女会去反华之心不死嘅美国。 嗯。喂，咁啊，唔够理佢哋啦。咁啊，总之，即系其实对我嚟讲咧，就算我再有多一倍同理心咧，即系我都唔能够好乐观咁样，或者好积极同埋好有计咁样可以帮到下一代啊。咁我要帮嘅，虽然我唔系话好投，即系好投入，同埋话好极端去出钱出力，咁但系，即系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嘥咗好多时间。犧牲了很多自己賺錢的機會去即是浪費時間，總之我覺得是承載 D100 的時候即是浪費了很多心力的，即是我不覺得我沒有後悔啦，當然，但是我都叫出了少少力啦，咁至到現在這樣的下場呢，即是不到你沒有一個看法的對整件事，咁所以亦都講講下又不要講這些啦，咁我今天要讲个话题都讲晒啦，啊，仲有一个话题未讲嘅，但好似个 flow 错晒咁，因为我就系想讲大陆抄袭嗰样嘢咯。咁咧，唉，真系大陆抄，即系香港抄外国嘢咧，就我哋都知噶啦。甚至乎以前啱啱即系都未兴 Facebook 嗰阵时 ，Yahoo Blog 嘅时候咧，我都揾咗大量嘅资料同埋证据咧。就見到香港咧有某幾間 design 公司啊，即係例如出唱片做唱片 design 嗰啲咧，即係鑑生抄人哋外國嗰啲 works 咧，抄到一模一樣嘅。 所有啲有啲貴嘅品牌，甚至乎有啲外國 brand， 但係喺香港嘅 4S 嗰啲製作咧，都係抄人哋日本嘢啊，外國嘢抄到一模一樣咁足嘅。尤其是咧，好多人景仰嘅 Wing Shaw 啦，佢幫商台嗰啲。嗰啲 branding 設計嘅海報咧，直頭係抄足人哋嗰個電影嘅海報嘅，咁你吹咩？即係大把生意啊！呢啲人，即係其實香港人對呢啲人都幾寬鬆嘅。就算你咧開曬名，出曬 comparison， 即係兩張相咁樣比較，即係大家都覺得冇嘢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都覺得咁樣係冇嘢嘅時候咧，咁即係又係嗰句啦，你真係一世都俾呢個世界睇少呢啲人。咁華為去撻人哋啲 tab， 有個叫做 tablet 啊，即係個機械人叫 Tappy 啊，即係人哋嗰啲技術啊，人哋 OS 啊，即係總之所有嘢中國都係抄人嘅時候，即係大家覺得喂賺到錢咪得咯，你理得係抄唔抄啫咁樣。即係如果連呢個工藝基本上都唔識得分辨咧，即係覺得你會覺得聽九吹廿四好悶嘅應該我估啊，因為我耐唔耐又講下呢啲咁嘅嘢咧。咁咧即係。最近咧有個畫家叫葉永青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單新聞咧？就係將人哋一個比利時一個畫家，嗰個有叫咩啊？Christian Stephen 嘅人啊，即係個名唔知係咪咁讀咧？比利時人嚟嘅，咁咧就將人哋畫長年咁樣當係自己嘅作品咧，就畫咗去賣。唔知点计出嚟，定系逐张有记录地咧，话喺十年内呃咗亿几，即系大陆嘅出名嘅画家嚟嘅。因为大陆嗰啲艺坛咧，都即系佢都培养咗一啲好出名嘅所谓原创作嘅画家嘅。咁我都有一年嗰啲艺术展，我就去睇过嘅。咁大陆好多 artist 喺香港揾食嘅，即系借香港呢个位咧，就卖俾啲外国人，或者卖翻俾啲有钱嘅大陆人。咁大陸擺 show 咧就唔值錢嘅，香港擺 show 先一個指標嘅。咁呢條友咧就係夾硬將人哋畫，即係我覺得中國人可恥之處咧，即係你抄人哋個精髓都已經唔係幾好噶啦。即係當你 tribute 啊，即係香港人最叻就係成日都講 tribute， 即係我要向呢嘢致敬嘅。咁其實係抄，咁你都唔會咁樣衰抄個足啊。但係呢條冚家產咧，你睇翻佢同真實嗰個作品咧，即係一模一樣照得。只不过可能佢有少少色盲咧，啲色有少少改变咗啫，冇嘢喎，仲企出嚟夠胆答人哋咧，话我受佢呢啲画作嘅影响真系最深啊，咁样，咁啊以为过到骨咯，咁当然你成世人都喺中国啊，或者你觉得身为中国人都唔会觉得羞耻嘅话咧，你就真系觉得冇嘢啦，系咪？咁但系除咗作画就系咁样抄，甚至乎最近有人抄一套。类似地球保卫队嘅一套东影嘅电影咧，就同呢个移动地球啊，嗰度叫咩地球啊？流浪地球嗰啲 shot 一模一样嘅，咁有人将嗰条片剪埋一齐，哇！屌你唔系啩？你咁都要抄？屌连嗰个火星同埋地球，定系太阳同埋火星嗰个距离关系构图完全一捻样，颜色又一捻样。虽然火星是这样的色，人都知道，那就不是说你抄啦这些。但是即是你情何以堪呢？即是我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即是够胆很 proud of 自己是中国人的人呢，即是这么够胆还说自己是中国人呢？即是你完全抄袭你不觉得样衰的，屌你跟我贼有什么分别啫？即是偷紧人家的东西，不是物质啫嘛，只不过是灵感啫嘛。喂，你觉得冇嘢喎。而观众又觉得冇嘢唔去杯葛㗎喎。屌呢啲咪抵你死囉。即係抵你呢个民族嘅。即係我啦，或者你都当我系啦。即係一世都俾人睇唔起。即係唔系冇理由㗎真係。即係大家检讨下呢样嘢真係。即係有钱都冇用啦你咁样。 恒宏佢哋啲仔女会去反华之心不死嘅美国。宇文 FB 见你同大声公影相，佢几时上嚟做嘉宾？恒宏接吻都系抄三星，三星岩岩公布接吻，佢隔两日就公布 雪 崩虫叶永青。 系喂，咁啊就系啦。阿宇文，你似乎咧啱啱嚟噶啦，即系头先讲咗大声公嘅好大篇幅嘅嘢噶啦。咁咧就系咯， 咁点解大家有兴趣我搵大声公呢？因为其实呢，即係你可能好耐冇见大声公，咁但係其实呢，佢每个礼拜两日 live 呢，就喺佢自己嘅 channel 度嘅。你搵 Gordon Poon 呢就唔难嘅，甚至乎你听光明顶都听到把声嘅。咁所以呢，係囉，即係我同佢未必做到 live 嘅，因为时间问题，因为佢又系星期四 live 嘅，咁头先都交代咗啦。不如大家期待何亨几时上嚟自首把啦，因为头先佢上过嚟㗎嘛，咁同埋佢话三月添我仲，咁睇下打唔打俾我啦，咁希望佢真係会打俾我啦。咁啊係囉，咁我亦都会多谢听位朋友介绍啊 Papa J 有个旅游节目啦，因为我都想睇啊，咁我可能做完节目睇一阵先瞓觉咁样。喂，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即係今日个状态都平平啦，即係我唔知啊。其实我有个朋友同我讲呢，就原来嗰、那个Super Chat 同埋嗰个人数呢就同我嘅状态有关嘅。咁我觉得未必系喎，真係。因为有时我自己感觉好良好呢，可能得几十人睇呀咁样。但今日 keep 住喺140最高峰，我见到。係冇错，最高峰140都经已系比较差㗎啦。咁啊点解差亦都唔使深究啊，即係总之有啲人听到我就争，就唔听嘅都唔奇嘅，因为下下腰中你就死穴咁样，唔鍾意咁样唔奇啫，係咪先。咁啊希望大家就啊即係平常心啦，咁我讲我嘅意见啫，我又唔系针对你嘅，我素未谋面，我点会针对你啫，係咪先。喂，咁时间差唔多啦，照旧啦，屙督尿时间，大家有咩想我再讲多阵嘅一啲新话题啊，咁我都会奉陪多一阵嘅，因为我今日啲状态啲电力都几充足。咁如果你返到嚟都冇人留言嘅话呢，咁我就真係收啦。 上镜嘛。 查查啱啱病好咗呢，而家精神晒啦。不过呢，哎呀哎呀，哇哇哇，不过啲肉呢冇以前咁实净囉，好削。哎呀哇哇，出晒走。 哎呀 麻烦。 可唔可以即刻 验咗糖尿？冇啊，吉未爆血。喂，咁啊，既然大家都死死地呢，咁啊唯有完结啦。死了，个板去边呢？啊 ，yes， OK， 好啦。 恒黄 B B 朱灿， 拜拜。 好，朱灿，保重声线。 OK， 咁啊，下个礼拜见啦。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